遅い。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伦敦奥运第十二日赛事，中国增添二金一银一铜的奖牌。在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国的马龙、张继科和王浩以3-0击败南韩，夺得金牌。国家队包办乒乓球赛事全部四面的金牌。港队乒乓球男团铜牌战以局数1-3不敌德国，只是拿到第四。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静玉成功卫冕。李金子在拳击女子75公斤级赛事就拿到铜牌，是中国女拳首面的奖牌。景瑞雪在女子的摔跤63公斤级赛事拿到银牌。田径第六日的赛事，国家队的谢文骏在男子100米栏的准决赛跑出13.34秒，是他个人最好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三名，最终排名是第九，无缘进入决赛。女子沙滩排球的铜牌战，薛晨和张希被巴西组合击败，错失奖牌，美国组合就3连冠。中国目前是以36金、22银、19铜继续排在奖牌榜的首位，美国排第二，英国就排第三。美股表现是反复，各类股份里面健康护理和消费类的防守性较强股份有买盘的吸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75点，升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1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0.1点，收在1,402点。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股市微升，德国和法国股市下跌。强烈热带风暴海葵进一步减弱为热带风暴，进入安徽内陆。海葵在上海和安徽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海陆空交通瘫痪。安徽省气象局将台风预警信号升到去橙色的级别，预测海葵会在当地停留2-3日，带来超过600毫米的特大暴雨，黄山风景区的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出现了9至10级的大风，黄山风景区部分的景点要关闭。海葵昨日凌晨登陆浙江的象山县之后，为上海、杭州和宁波带来暴雨。浙江和上海有超过180万人紧急疏散，高铁停驶，高速公路关闭，客轮要停航。上海有超过500班的航机取消，浙江广泛地区水浸，超过400万人受灾，全省直接的经济损失接近68亿人民币。杭州萧山机场昨日挨晚恢复航班的升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呢架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中下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话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号开始，一连5个星期日，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相信迷信，得悟失误。 8月19霎时冲动一周年，从心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2，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霎时冲动。 去佐敦学书法2蚊，去屯门做义工，去北角睇大戏，连去西贡烧嘢食，每程都只是2蚊。由8月5日起，65岁或以上长者同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八达通乘搭九巴、新巴、城巴同龙运巴士，每程只是2蚊。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政府强推洗脑的国民教育，使到很多本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新闻的人，终于醒觉政治就是众人的事。表面上你可以不闻不问，实际上它一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憎厌政党政棍，但是你必然珍惜香港很多固有价值，好像社会的公平、子女的教育、大家的言论自由，还有没有讲真话的新闻媒体、官员的清廉操守，我们还有没有一个尽责为民的政府等等。新班子只是上场一个多月，市民已经惶惶不安。梁振英党性强，对民情掌握少，只知道中央派落来的政治任务，但不理香港人的恐惧抗拒，放弃传统有效的公众咨询，改用一支笔、一本簿、一张凳的落区政治书收集民意，用小恩小惠讨好基层，换取对香港核心价值的破坏。盲推硬闯他的改组计划五司十四局，国民教育全民反对，但是照样开始。陈茂波诚信破产，根本无法推展工作，但他仍然包庇。梁振英已经到了政治上面最关键的关口，不知进退了。乾卦第四爻画曰坐冤，就是指累积到一定政治资产，成败关键时刻知所进退，就决定成败。进退得宜，就更上层楼，走入飞龙在天的巅峰；进退失据，就一败涂地，去翻潜龙勿用，重新开始。死前烂闯，唔系就表示尽。《易经系传》里边讲：往者屈也，来者顺也。屈顺相感而利生焉，赤狐之屈以求顺也，龙蛇之疾以全身也。过去嘅叫做屈，伸展嘅叫做顺，一收一放之间互相感应，能够把握得到而利生焉，咁就成功啦。毛虫爬行向前，先会向后弯身；蛇从冬眠，只为过冬保命。退后一步，唔表示失败，等待时机再次出击。依个就系以全身也嘅意义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将问题转俾我太太，佢会回复你嘅。 屋宇署咧喺执法嘅工作上咧，我完全系唔担心。 重要嘅系一定要有事实去审视我哋嘅公职人员。 希望能够缩短35岁以上嘅单身人士轮候公屋嘅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9，直播室有老总李锦鸿，有大班。 系啊，早晨，早晨，系点啊，老总，你开题啊？ 喂，今日我都有个新闻， 你开单啊？ 唯一就明报报道呢个独立媒体呢系受到呢、這个即系暴徒嘅啲嘅袭击啦，即系有揾人去 捣乱。我睇新报都有好大好大篇幅报道㗎。 但其他唔多㗎、啊。其他唔多啦，啲系好好重要㗎。 其实从一个传媒人呢嘅角度去睇呢， 其实呢一单新闻同传媒即系作为啊维护呢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嘅媒体嚟讲咧，呢单新闻摆喺全世界咧都应该系头条嚟。 系 啊，问题就系因为有啲报纸咧衡量过咧啊边啲题卖到纸嘅，咁当然啦，卖到纸嘅咧就一定系讲奶粉噶啦，一奶粉就系、是、啊。嗯最金菠萝啦， 家家长神经 咁所以咧，嗱嗰啲注重销量嘅报纸咧，你就好简单嘅，你一定系会将奶粉做头条嘅，啊咁，但系今日咧仍然将呢条啊即系新闻摆头条咧，就系、是、明报，啊明报咧啊，有时咧你就算唔中意佢都好咧，起码你睇到个立场咧喺呢一方面咧都叫坚定嘅。 冇错，佢都有啲即系即系新闻嘅人嗰种嘅触觉，同埋对新闻言论自由嗰种嘅即系嘅重视。事实上，有人会睇小喂，啲咁嘅独立媒体咩嚟噶？呢啲网台咁嘅几丁人喺度搞搞震啦，但系啲人唔好睇小啦。呢个系即系独立媒体啲类嘅新兴媒体喺全世界咧，其实咧系改变紧咧整个传媒生态嘅。 系 咁啊，但系香港呢方面咧，其实咧政府冇得点理佢哋啦。咁大家就好挣扎去求存。为住一啲嘅理想信念咧，就当然有啲可能咧，俾人觉得系咪粗暴咗啲啊？呢个系佢特色嚟嘅吓咁啊！但系咧，呢类咁嘅小媒体咧，而大家觉得佢冇到啦，呢个亦都系可能咧，部分嘅啊传媒高层嗰度喂啲咁嘅独立小媒体咁啊，小事一宗啫嗱，冇去处理到咧，睇唔到个即系影响之深远嘅吓。 嗱，其实咧，你睇到今日啲报纸嘅头条噶，你我哋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商报啊奶粉。大公刘翔，文汇啊就讲乒乓波，苹果讲奶粉，城报讲奶粉，太阳讲奶粉，英文虎报都系讲奶粉，头条又系讲奶粉，睇先头条佢有哦，因为 AM 730又系讲奶粉，啊呢、這个情报要讲奶粉。爽波讲奶粉，星岛咧就讲霍家啊分产， 分产 啊，咁啊系明报咧就针对独立媒体扬言嚟做嘢啊，打手上门捣乱威吓传媒就头版，嗱、啊、呢、這个真系要俾个 like 佢嘅。南华早报都系奶粉，东方吓。啊就抹黑呢个民主党嘅何俊仁、李永达， 啲选举新闻嚟嘅啫。 信报就国泰啊蚀九亿啊，呢、這个都市日报咧就碧咸医啊医啊碧咸嗰个碧咸医 名 医啊救刘翔呢啲真系头呢啲咁嘅，喂呢啲唔系中文嚟嘅，咩叫碧咸医救刘翔啊？啊大佬即系话揾阿碧咸个医生嚟救阿刘翔， 又揾阿碧咸医刘翔， 其实刘翔唔使你救嘅，系佢医嘅，所以呢啲报纸系垃圾嚟嘅，即系中文都唔掂。 冇啦，而家就都冇晒 新报咧，又系呢个奶粉。咁、嗯、经济日报咧就讲渣打，嗱两张经济报纸咧，财经报纸咧就恰如其分噶啦。信报讲国泰啊蚀九亿。咁啊，《經濟日報》嘅選擇渣打嘅黑錢案，嗱咁啊，即係睇曬縱觀全香港報紙，啊，包括免費好、收費好咧，仍然都係以市場主導，就唔理個新聞嘅重要性。嗱、其實個重要性咧，就是、一間咁細嘅媒體嘅，冇乜影響力嘅。嗱、啊，即係話老總講話，就係因為佢冇乜影響力啦。今日如果《蘋果日報》俾人搗亂，或者明报被人捣乱，咁当然一定是头条啦。嗱，就是你刚刚就讲一样嘢，就是话如果呢个媒体的影响力唔够嘅，啊，一个小小本经营嘅运作嘅独立媒体都被人打压嘅时候咧，呢、這个先系新闻啊嘛。嗱，呢啲先系新闻啊。如果连呢一样嘢作为香港嘅传媒，都唔重视呢样嘢咧，咁你根本就冇资格做新闻工作者。 即系咁少嘅反对声音，或者咁少嘅或者叫做系辛辣声音，都无法接受。咁呢，即个社会真系去到边度咧？即系同埋即系点解嗰啲咁嘅 我最唔中意 暴力霸权可以咁犀利吓？ 仲有啲鹌鹑节目主持人啊，或者嗰啲咁有啲嗰啲即系传媒啊，就仲喺度揣测啊，究竟啊呢系背后系咩事咧？得罪咗啲咩人呢？其实呢个唔重要嘅，啊， 我觉得呢个真系唔重要，最重要你打压言论自由嘛。你用呢种暴力嘅手段、威吓嘅手段去打压言论自由，你唔好理佢得罪咩人，难理得佢得罪系权贵好、黑社会好、陀地好、新界嗰啲土豪都真好。呢、這个唔系 issue 嚟嘅，你问我唔系 issue 嚟嘅。啊，抑或佢啱唔啱都好。啊，就算你话唉抵死啊！即系好啲人话我咁，但系新加坡啊嗰啲咁，喂，唔系呢个问题嚟嘅，个问题就系用呢种手段去打压言论自由、打压新闻自由，咁用暴力嘅手段啊嘛。就算佢唔啱，我当呢个独立媒体做咗一啲嘢出嚟，系伤害咗人哋一啲利益，而又系无中生有嘅，咪法律对待咯。呢、這个就是文明社会嘛，香港就讲法律噶嘛。咁你唔需要用暴力去对待。 不过咧，可能有啲建制系一系唔中意佢哋嘅，譬如佢哋喺呢个系高铁啊，喺呢个菜园村事件度咧，佢哋好几个嘅系编辑啊，系志愿工作者，佢哋冇领人工嘅，佢哋好投入，佢哋写啲文章啊、报道系真喺主流媒体系见唔到嗰个嗰类。 呢个就 系 独立媒体嘅可贵啦， 价值喺嗰度啊嘛。 冇错，独立媒体佢独立先，我系不受任何嘅系政治、经济利益嘅阻碍，我系独立嘅思考，认为啱就去做。当然佢嘅信念佢嘢，你未必系同意佢，但系香港就需要咁嘅声音出嚟噶嘛？ 唔好阿林美华都系唔好将嗰样嘢晒灼咗，即系唔好开个交叉笔。即系总之，香港核心价值亦都系普世嘅核心价值咧。啊，就系、是、我哋要维护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其中一样咧就系包括新闻自由。任何嘅手段，包括系用啊呢、這个。暴力好， 有形的暴力 啊，同埋无形的打压咧，都是打压。 系 啊，呢、這个唔使讲嘅，亦都唔需要理呢个媒体佢嘅言论系几咁尖锐。就算呢张报纸啊，系一张八卦嘅报纸啊，专揾啲狗仔队咧啊，跟住啲明星好啊，即系嗰啲美国的小报好啊，专系生安白做啊，啊哗众取宠啊，语不惊人不罢休啊。你都唔可以用呢种手段去对待佢， 你告佢咯，系啦，可以、 啊，你告佢咯， 告佢咯，系咯、 啊，你用文明嘅手段，嗱，所以呢个系我哋香港人要关心嘅地方，呢、這个亦都系我哋 DBC 啊，即系我唔系抽水啊，讲明咗，因为我都，但系你一定要讲嘅就系、是、你对一啲独立嘅媒体，我哋而家系独立媒体嚟嘅，其实好多人唔明一样嘢，点解我哋被打压嘅？就因为我哋独立嘅媒体嘅意思咧，就因为我哋俾所有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呢、這个就我嘅宗旨啊。任何嘅节目主持人，只要你按照港管条例，你按照我嘅編輯方向，就是一定要根据事实。嗱，呢个最紧要客观嘅事实，可以有立场，主观嘅譬如评论，啊，不受任何影响，包括本人在内，啊。我最叻一样嘢咧，就系一样嘢，就以听众身份打话去电台嘅。我净系得一样嘢嘅啫。嗱，我点解咁做咧？好难唔明嘅。如果我唔鍾意林毓华讲嘅嘢，或者我唔鍾意啊郑小班讲嘅嘢，我请佢入嚟我办公室，我拉埋佢一边去厕所，我就即系话佢都唔啱嘅。 好啦好啦，听日你唔使返工。 嗱，好多人唔系啊，好多人唔明嘅，好多人话大班你咁做法唔啱嘅，你可以闩埋门啦、啊。你可以同我哋讲啊，点解 公 开 讲 咧？我就系要公开讲，嗱呢个就 系 透明啦。 系咯， 嗱呢个就俾人睇到我作为 DBC 嘅总编辑。我嘅睇法，我系可以完全公开嘅。嗱，咁呢个系最好嘅做法嚟嘅，所以我唔明点解有人会批评我嘅。即系我当然可能又系大声夹镬啦。呢个就是我嘅作风嚟噶嘛。嗱，咁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呢个中意系开明嘅作风。而家我哋俾人打压咧，嗱，其实今日咧，《苹果日报》咧，一个有一个新闻报道，关于我哋嗰个所谓大股东嗰、那个主席，就同埋一啲咧。署名嘅其他股东就发表咗声明啦。嗱，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字啦。其实我律师劝喻我最好讲少啲嘢。嗱，另外一个新闻报道咧，佢就用一种苹果咧。嗱，苹果其实今日有三篇嘢关于 DBC 嘅，一篇咧就系新闻报道，一个咧就广告，一个咧就系佢哋财经版金融中心嘅。今日第二日咧连载咧。就住 DBC 嘅现状咧，作出一啲分析，我觉得分析几好嘅。佢其中一样嘢就讲到咧，点解今次 DBC 发生呢样嘢， 传媒啊，甚至乎公众人士唔关注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是、大班咧大声夹获得罪人多。另外一个原因咧，系我可以理解嘅，就是、因为你嗰班股东，哇，全部系社会里边啲知名人士啊，建制派中人啊，咁你哋喺度搞乜鬼咧？啊，即系觉得同自己冇关系嘅。呢样嘢可以理解嘅，系衰嘅。啊，鬼叫你搵班咁嘅人咩？喂，你班友闩埋门打交，我点解要理你啫？但系就 但嗰件唔系一个系 就忽略咗 纠纷嚟噶嘛？ 唔系，一人就忽略咗 DBC 本身唔系一间云吞面铺嚟噶嘛？ 关键就 唔系间百货公司嚟噶嘛？ 传媒本身 系 社会公器 嚟噶嘛？ 任何牌公司嚟噶， 任何一个传媒机构被一啲有形或者无形嘅打压，大家都要关注嘅。啊，甚至乎要将 DBC 执笠添啊！嗱，呢个打击咧，啊，就肯定同咧啊，俾人扫场一样嘅，两个都系扫场噶，一个就嗱好简单嘅，一个咧就揾四个蒙面大汉啊，揸住锤入去，叫全部入嚟，佢哋坐低做嘢啦，吓唔好嘈啊，咁打烂晒啲嘢。一个咧就用一种高压嘅手段啊，去打压你咯。咁啊，两样嘢系同异曲同工嘅，我哋要维护唔系我个人利益，又唔系 DBC 嘅利益，系嗰个所谓言论自由嘅空间。香港系越嚟越收窄嘅。 我觉得咧，听众同埋系公众人士咧，系嗰个系简直系雪亮嘅。甚至乎咧，喺申报有位咧，佢话咧，从来都唔中意嘅大班嘅烧肉员咧，佢都话撑大班。 啲好好重要，即系你整个言论， 即 系 我最中意 咧。 其实我最重视咧，就敌人咧。 系。 对我哋嘅支持， 嗯， 即系你咪对手，我成日同人讲啊，如果一个对手走埋嚟同你讲你好嘢， 嗯， 或者我撑你，呢、这个系最重要的。fans 话支持你嗰个唔使讲啦，你支持者支持你咁，呢、这个系理所当然。如果唔系，就唔会叫做 fans 啊嘛。嗱，咁既然呢条系好重要嘅新闻嚟嘅，对传媒、对香港嘅核心价值，有一个独立嘅媒体，你唔好理佢几细都好。四丁人好，或者好似 DBC 有一百人好，我哋都系细噶。如果你电台规模，你喺一个传媒喺萌芽阶段，或者呢个独立媒体根本啊，朱海迪咧去投身落去个独立媒体嗰度咧，佢可能就系想做一啲咁细小规模，等、佢有个独立性。 系啊，佢唔会太大。 咁你 只有自主性。 嗱，咁有自主性啦，咁你就唔会有啲有钱佬喐佢啊嘛。但问题系佢咪揾呢啲暴力手段咯？任何用暴力的手段去障碍香港的媒体都是最大恶极的，都是头条新闻来的。 大家还有另外一单是很严重的事件，就是孭枪的人是对我们青年学生作出种种的骚扰， 这 个是影响到言论自由和公开的集会的。真的 其实我们都要讲一下，我们昨天呢 我哋 朝头早咧， 揾唔到佢哋。 我哋揾啊何文思潮班人真系揾唔到，因为我哋知道佢哋而家放暑假咧，个生活习惯咧，梗系硬起晒。 但系佢每日咧，佢哋好勤力， 因为佢哋好辛苦嘅。 但 系我唔系我唔责怪佢哋，佢哋系要瞓觉， 休息。 年轻人系瞓多啲。 咁早起身佢哋。 但系就阿辉哥唔知今日有冇揾到佢哋。嗱，就今日睇报纸，好得人惊嘅。 系啊，得人惊啊，真系。 出到警司，即系个环头。 然后咧，去到就查身份证，你又冇攞牌。 一个环头嘅啫， 吓实啲细路。 一个环头嘅啊，即系如果叫警司咧，起码咧就系一个环头嘅指挥官，或者助理指挥官啊，或者副指挥官，睇你个环头有几大啦。即系肯定都系一个 commander 嚟嘅，一个指挥官嚟嘅，要警队嗰个 编 制 啊，警队编制、 一定系指挥官。不过问题系助理啊，或副委或大，因为正啊，唔好理佢。但系出动一个警司。去扫场，嗱、那个问题就话，如除非你话俾我听呢班警察，呢啲尤其是你话去到警司级嘅警官，唔好话俾我听你哋唔睇报纸嘅，唔好话俾我听你唔睇电视嘅，唔好话俾我听你唔系家长嚟嘅，你一定识噶呢班细路嘅。因为所你中意佢又唔中意又好，喺个社会上，我哋对呢班年青人，对呢班细路咧，系另眼相看嘅， 要珍惜 起敬 佢 哋 嘅。 啊，你查咧，佢哋完全知道公民嘅权利嘅。我呢度查，唔该你俾位又唔俾任正我。喂，扮嘢啲差人离晒谱嘅。 唔系啊， 仲有啲 变装就扮啦，扮撑佢嘅支持嘅，就攞人电话 咧。嗱，我哋一阵揾嚟，既认为呢班警察喺執行职务嘅时候咧，啊，系有犯任何规矩嘅咧，佢哋可以去警察投诉科投诉。 嗯， 啊，佢一定可以去投诉嘅。嗱，你去查佢身份证，你大佬啊，除非你话俾我听呢个警司咧系又盲又聋又哑啫，即系平时系唔睇电视嘅。我唔相信佢哋唔睇电视，因为一定要睇呢个系职业嘅需要嚟噶嘛。你一早已经知道呢、這个嗱，仲有一样嘢，如果你系要针对佢嘅，一早起晒你底啦，有晒相添啦。嗱，呢个就系阿黄阿黄乜乜呢个陈乜乜 有快佬 呢个乜乜啊，咁你查佢身份证，当然你可以拗，你去做投诉都拗。喂，我哋啲规矩嚟嘅，我哋登记咗身份证噶嘛，因为有一班人喺度集会啊嘛，啊，咁啊跟住你问佢有冇咩 permit。啊！喂，佢而家搞游行咩？乜而家上街签名要 permit 嘅咩？我啊唔知道、 啊。同埋而家香港每日都 唔系 类似活动咗几多 ？TVC 有好多嗰啲听众而家自发喺唔同嘅地方搞紧签名运动 嘅、 啊， 经常有嗰啲嘢系啦。 咁啊要拉佢哋咯。 你反对加 嗱，仲有啊，如果民建联嗰啲或者工联会嗰啲啊。或者民主党、公民党、人民力量好咩？社民联好。如果佢哋而家喺街嗰度嗌大声公，喺度拉票，哇！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用学民思潮呢种标准去做，逐个下埋去问呢班友候选人好，佢嘅支持者好， 一视同仁啦， 攞身份证睇。跟住又问埋、 啊， 你有冇申请？唔好意思啊，乜乜议员，唔、啊、好意思啊，刘哥华议员，或者唔好意思啊，行政会议成员呢个李慧琼，一视同仁，唔该攞身份证嚟睇下。嗱、啊，你有冇做呢样嘢先？嗱、啊，如果你冇做呢样嘢咧，你就摆明系恰僆仔，大人恰僆仔咧，已经系最大恶极噶啦。如果警察恰僆仔，就要出埋警司出嚟恰僆仔咧。就罪加一等， 即系执法部门最弊嘅就欺善怕恶，呢样嘢就令到你整个公信力各方面，当丁嘅事件啦，就 冇噶啦。而家警队咧本来嘅公信力好高嘅、啊，但系近年嚟咧就每况愈下噶啦，就是、因为佢哋做埋一啲咁嘅小动作。 呢、這个真系， 你何必走去做啲咁嘅小动作啫？嗱，咁另外老总，琴日咧咁啊，唔到我哋又唔讲嘅，咁琴日咁多报纸啊，即系今日咁多报纸啊出嚟。讲奶粉呢、這个高永文咧，你睇见佢就头痛噶啦。我话俾你听，高永文咧，你出嚟如果见到喺电视咧，我就令我谂起一啲好坏嘅回忆噶。香港人有一个好坏、好痛心嘅集体回忆就系沙士。 系咪沙士又有？ 你见到个样咧，就成个沙士样咁啊！你明唔明啊？佢又系嗰个咁嘅样，又系嗰种咁嘅态度。喂，其实呢单奶粉嘢咧，我有关注一直。我讲咩？点解咧？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咧。就做水货奶粉的、佢咧就点咧？佢依家又系企业家啦，佢就走去日本咧，搵人搜集啲奶粉，嚟到香港就卖俾水货客。啲水货客咧就搵个货柜车，我喺讲紧1-2年前 就买入内地， 唔系 啊， 唔买入内地噶，收唔到钱噶，同埋内地人唔买噶、哦，因为内地人咧，你喺内地买乜佢唔信系真噶， 嚟香港买 嘅货柜车。喺粉岭上水嗰啲摆喺度咧卖奶粉，咁、哦、当时咧佢有同我倾呢个生意嘅 model， 即系走嚟请教下我啦。当咁我问佢，我第一样嘢问，我点解唔攞个代理嚟做啫？ 嗯， 佢好惨啊，成日要日本，又要喺日本揾人帮我 supermarket 手购嘅。佢讲一样嘢，佢日本仔唔俾代理，即系佢嘅意思咧，就是、日本仔唔出口啲奶粉。 出口得，你哋 佢因为佢就话啲奶粉咧系唔适合。外国人食噶，咁、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对呢啲奶粉咧有个认识啦。 即系嗱， 我哋可以一阵间喺讲呢个新闻翻嚟再倾啦。啊，嗱，老总欢迎留低啊。嗱，奶粉咧我可以讲专家， 专家。 嗱，卫生署一定有责任，一定有责任，因为呢啲唔系水货嚟，其中佢而家讲紧嗰两只咧系有代理嘅 名牌嚟， 即系有入口嘅，唔系名牌。 嗱，我真系专家嚟嘅，大家想听，我同啲师奶一样对啲奶粉有认识嘅。我哋可以喺新闻之后咧， 乜你仲有小朋友饮？ 唔系啊，我都系有个朋友做水货啦，所以我了解咗啦。 你讲清楚啲，唔系我 讲咗 啦，猜疑啊，我哋 你听唔到啊， 讲 咗 唔到。佢 搵 我，系觉得你有额外嘅热情咗呢件事啫。 即系你明唔明啊？佢搵我咧去研究个 business model 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被控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今日在安徽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法院外保安严密，所有出入口都有公安驻守。法院的外围已经封路，但仍然容许持有采访证的记者在法院的外围地方。强烈热带风暴海葵进一步减弱为热带风暴，进入安徽内陆。海葵在上海和安徽造成三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海陆空交通瘫痪。安徽省气象局将台风的预警信号升到去橙色的级别，预测海葵会在当地停留两三日，带来超过600毫米的特大暴雨。黄山风景区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出现9至10级的大风。黄山风景区部分景点关闭。杭州的萧山机场昨天挨晚恢复航班的升降。南京禄口机场九成的航班取消，大批旅客要滞留。美股表现是反复，各类股份里面以健康护理和消费类的防守性较强股份有买盘的吸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175点，升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1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点，收在1402点。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股市微升，德国和法国股市下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表示，威斯康星州石克教庙宇枪击案的疑凶证实是被警员枪伤之后吞枪自杀。警方说40岁的疑凶皮治在庙宇外被警员开枪击中胃部之后向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身亡，并非被警员开枪击毙。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皮治在庙宇内外开枪杀死6个人，包括5男1女，有4个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警员。警方正调查疑凶犯案的动机，向皮治超过100名的亲友和同事问话。皮治一名的前女友亦都被捕，涉嫌非法藏有枪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辛格通电话，向死难者致哀。伦敦奥运第12日的赛事，中国增添二金一银一铜的奖牌。在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国的马龙、张继科和王浩以3-0击败南韩，夺得金牌。国家队包办乒乓球赛事全部的四面金牌。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静玉成功卫冕。李金子在拳击的女子75公斤级赛事就拿到铜牌，是中国的女拳首面奖牌。而景瑞雪在女子的摔跤63公斤级赛事就拿到银牌。田径第6日的赛事，国家队的谢文俊在男子81米栏准决赛跑出13秒34，他个人的最好成绩，获得小组第3名，最终排名是第9，无缘晋身决赛。中国目前是以36金、22银、19铜，一共77面的奖牌，继续排在首位。美国排第2，英国是排第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午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他们会在8月11号下午4点出席欢迎大会演，还会有电视直播，大家到时一起看吧。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10日，即使不少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仍然都未肯人咎下台。陈茂波一直用大话隐瞒他拥有劏房物业的事，然后被踢爆前言不对后语，陈茂波陷入诚信危机。而在8月1号，陈茂波首次发表声明，他说在94年成立的警捷公司是他的太太许慕明和他太太的家族和朋友持有的，而他曾经担任董事，但是在1997年已经辞任了。而在8月1号当日，许慕明亦都首次发表声明，他说警捷是许氏家族投资成立的公司，他自己是没有控制性股权的，亦都不负责日常的运作。而陈茂波虽然是曾经担任董事，亦都知道警捷公司是在大角咀和上海街都有物业，但是就不知道租务详情。丑妇终须要见家翁，即使陈茂波8月3号召开记者招待会都是大话连篇。 我是知道我太太有物业在大角咀和上海街，对于有关物业的租务安排和详情我全不知悉。对于承租人怀疑将个单位违规改建和经营劏房，他全不知情。 在记者会之后，传媒连接踢爆警捷多个旧楼单位在买入的时候已经有劏房的，警捷并且还是连同劏房租约买入，亦都是由许慕明签署合约，足以证明陈茂波夫妇是大话冚大话，推卸经营劏房责任。陈茂波连日归宿，搬太太出来做挡箭牌，大话连篇，不少市民促请他引咎下台。 我现在体验这个香港社会呢，是一日比一日差，国家将亡必有妖言。 陈茂波的劏房丑闻今日已经是第10日，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11，呢个系陈茂波，唉，真系唔知搏乜，继续喺度 有啲消息话佢今日最早今日会辞职， 系嘛？ 有啲人就话咧， 建制嘅林大辉都话，不如告假啦，你真系，唉，好心你真 系。告假啊，系停职，告假要俾钱佢嘅。啊，其实咧，阿陈呢个阿大辉咧。啊，就应该呢，啊，就话佢应该停职， 嗯， 啊，停职候查， 嗯， 其实冇得查查乜嘢啊，而家仲有啲人话，唉，搞清楚先，搞清楚乜嘢啫，一个做劏房嘅人点可以做啊发展局局长啊，呢、這个就唔使讲㗎啦，能。而家亦都有报纸做咗民意调查，系咪啊？林 系啊，63%嘅人认为你应该而家就辞职啦，陈茂波。 我觉得63%系少啊。 啊， 我认为应该100%啊。我除咗嗰啲，唉，真系匿埋只眼揞住个良心嗰啲人咧。如果唔系咧，我相信有冇人够胆企出嚟话我撑陈茂波？而家苏化得一个嘅、 嗯， 啊，嗰、那个叫陈建波。啊，同姓三分亲，啊，同名又四分亲。呢、这个陈建波点解够胆出嚟撑佢呢？因为呢就系、是、小圈子选举啊嗰种荒谬，佢已经自动当选啦。所以讲乜都得㗎。喂，你选咗出嚟，我使乜同民众交代啫？佢讲全世界最黑人憎啲嘢都得㗎。佢话执咗 DBC 都得㗎。佢话呢个琴日嘅嗰几个揸取嗰人入去系啱都得噶，鬼叫佢得罪人咩？喂，佢真系可以咁样噏都得噶，不过当然会俾人闹啦。但系冇人理佢，因为陈建波何许人也都冇人，冇咩人有兴趣。而家啲人识陈建波，原因因为有个叫陈茂波，就令到出名嘅，就咁简单啦。啊，呢、這个世界就有呢咁嘅人， 波嚟波去啫。 但系有啲咁嘅人又可以做到立法会议员嗰度好嘢啊嘛，系唔使选噶，系瞓喺度噶。啊，即系你话呢个系咪荒谬咧？你话呢、這个？ 嗱，讲翻嗰班僆仔啊，即系我成日叫啲僆仔唔系冇贬义噶，呢班小朋友啦，琴日俾啲大人虾啦，啊，仲要出埋啊警司去恰佢哋啦。其实好简单嘅啫，嗱，佢哋当然会有一个借口噶。好多时咧，你拿住个大声公喺度大嗌大叫咧，佢通常啲警察就走埋嚟话有人投诉， 嗯， 所以有人投诉就要处理，佢要处理咧就要查身份证，就要登记，啊，就要劝诫。啊，唔好咁大声啊！有人投诉啊，咁，但系系唔系需要出动一个警司去做呢样嘢咧？系咪我哋每次投诉都会有警司出现咧？嗱，咁啊，有网民就话，以后见到啲立法会议员咧喺街嗰度拉票咧，就打个电话去投诉。 嗯， 咁啊，睇下有冇警司嚟，咁啊，睇下系咪咧？啊，学民思潮嗰班小朋友紧要啊！抑或系立法会议员嘅候选人紧要咧？嗱，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有好多身娇肉贵噶，好多人行政会议成员嚟噶，好巴闭噶。啊，记住啊，嗱，咁如果有行政会议成员喺街大嗌大叫，系咪应该副警务处长出马起码？喂，计级数噶嘛？喂，学民思潮揾警司，如果系，话点样讲咗个名啊？再讲多次啊！李慧琼喺街嗌咪。啊，佢就系行政会议员， 系 啊，咁啊，系咪应该揾起码唔揾啊秃鹰出去啊，都要揾个副警务处长，再唔啱揾个助理警务处长嘅大佬，因为你唔俾面啊，李慧琼嘅大佬啊嗱，我哋讲咗好多个候选人噶，我哋嘅做法好简单嘅，阿辉哥写低晒嘅，一阵间喺我哋节目期间咧。就会将我哋讲嗰啲选区嗰啲名单咧，用录音带播出嚟，啊可以加快去差八转噶，吓、啊、唔需要慢慢播噶，冇嘥我哋啲时间，我都冇气毒嗰啲啊。嗱，嗰班奶粉啦、啊，奶粉咧就日本咧就好多只牌子嘅奶粉嘅，嗱、啊、最出名系咩奶粉咧？啊，就系、是、呢个明治，啊，同埋一只叫 DHA。咁仲有一隻呢就叫固力果。固力果好出名㗎，点解出名呢？就因为日本皇室用嘅。咁日本仔嘅皇室用啲公主王子食嘅。咁香港好多啲家长就梗係走去买啦。另外一个呢，日本啲奶粉呢，通常日本嘢呢都系做内销嘅。啊，咁所以呢，你香港啲家长係鍾意食日本奶粉，唔知听边个噏。咁走去呢买水货。嗱，好多做水货嗰啲人呢试过就喺日本呢想做攞个出口权嘅。即係想攞个代理嘅，但日本仔全部拒绝嘅。点解呢？佢就根本话俾人听呢，嗱呢啲叫有良心嗰啲。啊，佢亦都唔优卖，因为喺国内呢叫一名牌嗰啲根本喺国内都唔优卖㗎啦。啊，佢亦都唔打算做出口日本仔。日本仔好多嘢呢留喺国家里面买呢好嘢嚟㗎。点解嗰阵时我哋个水货 Sam 成日去日本买嘢咧？啊，我哋个节目主持人啊， 系何重立啊， 嗰个叫咩啊 ？Sam 啊， 嗰个节目叫咩啊？ 个名叫咩啊？唔记得咗喎。 咩玩家啊？啊，发烧玩家啊，何重立啊？ 何重立 啊？佢嗰阵时成日帮我哋去日本买水货咧，就因为有啲好嘢咧，香港买唔到嘅，车都系嘅。嗱，你而家嗰啲七人车、豪华七人车嗰个 Alpha 咧。本来唔出口㗎喎。 后嚟呀，因为。 就啲水货佬。 太受欢迎啦。 啲水货佬做掂咗之后佢先至入口㗎，佢个代理商。咁所以日本好多好嘢唔出口㗎。嗱，佢奶粉都系嘅。佢根本你去同佢傾佢唔傾㗎，两个原因。第一，佢就已经喺日本做已经够㗎啦。唔需要靠外销。第二样嘢亦都话俾啲人听，其实日本奶粉系唔适宜出口嘅。因为日本系佢个 formula。 个配方。 系特登为日本啲 BB 对唔住啊， 即系佢哋咧就住嗰啲主妇啊，同埋就住佢啦，佢哋嘅本身嗰个民族嘅基因系嘛，好多唔同嘅问题啊， 系为咗日本人咧配方嚟做嘅，咁所以就话俾你呢拍嚟敲门，想做生意，想攞代理人听咧，话对唔住啦，啊呢一度啦，行我哋啲嘢第一唔出口，第二咧都话声俾你听，其实呢啲奶粉咧系净系适合咧。啊！日本人嘅体质嘅，嗱咁而家咧就发现啦，嗱真系啦，因为佢嘅含量嗰度少咗碘啊，嗱冇呢样嘢就好简单嘅，会生大颈泡啦，会影响 B B 嘅发育啦， 因为日本啲孕妇咧，佢哋嘅食量咧同我哋唔同啊，每笪地方 食鱼咪多啲碘啦， 啊，同埋佢食呢个海带啊，海草。你知而家我见到僆仔食嗰啲咩咧？啲紫菜， 紫菜 其实唔食得多噶，因为碘含量高嘅。啊，咁但系佢日本人成日食呢啲嘢啊嘛，咁所以佢嗰啲奶粉，因为佢妈咪食呢啲嘢啊嘛，佢奶粉咪唔需要含碘量高咯，所以唔系合个规格咯。嗱，咁日本啲牌子咧就好多种嘅，一翻嚟再讲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冇人冇标签，冇歧视。 今日等我阿苏介绍一个 so good 嘅画家俾你识。佢自细患有痉挛，影响咗语言同双手嘅活动能力。但系佢对于艺术嘅热诚一滴都冇冷却到，相反，佢以脚代手，攞起画笔学画画。佢嘅作品仲成功地喺世界各地展出添。佢就系双健艺术家陈冬梅。冬梅呢一份自强不息嘅精神感动咗我，亦感动咗大家。所以马会一直透过香港展能艺术会全力支持冬梅。喺贺岁花车巡游，马会嘅花车展示咗冬梅苦练三个月写嘅《龙马精神挥春》，祝福全港市民之余，同时亦鼓励大家永不放弃。其实马会一直致力建立共融社会，协助弱势社群，好似双健人士、少数族裔、新移民等等。等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生活范畴享有平等和尊重，用爱将心切得更近。 行善的信念，有爱无虑， 由马会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好啦，继续请阿大班讲下啲日本嘅奶粉水货嘅市场点样？ 唔系嗱，而家好简单嘅啫，我哋亦都有人揾到卫生署啊，我觉得卫生署系有责任嘅，因为而家琴日呢个高永文咧，沙士文走出嚟咧。有啲听众话我唔中意我帮啲人嗰个花名，其实真系好鬼过瘾噶啦，好多花名嘅大喊十， 我哋大班都系花名嚟嘅。 沙士文、高永文大喊十咧走出嚟咧，就而家佢主要讲有两只奶粉，一只和光堂，一只叫心荣。嗱、呢两只咧就唔系水货嚟嘅，呢两只有代理嘅，但系呢两只牌子喺日本唔系最 top 嘅牌子嚟嘅。嗱、可能佢哋喺国内嘅市场唔够。咁有人嚟哀佢做代理，佢咪俾佢做代理囉。所以点解我哋要搵卫生署一阵搵啲专员嚟解释下呢，就点解呢啲嘢入口啊，当日入口嘅时候冇去验呢，冇验佢个配方呢，系咪所有人入乜嘢啊都唔使验㗎啦。我都同意冇得验嘅食物，你咁多入口点验嘅啫。我哋只不过有个标签法咋嘛。但问题牵涉到 BB 嘅健康。嗱，如果我啲咁嘅辈嘅人都知道啊，原来奶粉日本奶粉有咁多学问嘅，喂，你呢个卫生署完全唔做呢啲嘢嘅。嗱，喺日本咧名牌有两只嘅，一只叫做明治，一只叫 DHA。嗱，呢个就好受香港家长欢迎嘅，水货最多卖都有呢两只啦。另外就系讲过一只叫固力果啦，就日本皇室用嘅。嗱，呢啲系冇代理，啲人咧系去买水货。所以其实大家呢就唔应该呢，尤其是 BB 啲奶粉啊 ,BB 呢啲咁嘅咁紧要嘅金菠萝呢，就唔好食啲水货嘢。啊，呢样嘢就唔啱嘅。其实再加埋最近日本，我成日都话啦，连鱼生都唔应该食。日本受到啲核辐射嘅污染呢，佢已经入咗个食物链里面㗎嘛，呢个系好多年都解决唔到嘅。其实而家啲人呢不停呢，哎，冇嘢冇嘢去日本啦，咁是冇嘢，你咪当照多几次 X 光囉，係冇嘢嘅。不问题 ,BB 就唔好搞佢啦大佬。嗱，你諗下 ,BB 大家都最 冇抵抗 痛食㗎啦。啊，所以真係呢就嗱，但问题就话政府唔做嘢嘛。你听下琴日嗰个高永文噏乜鬼嘢。 若果婴儿嗰个癫嘅每日嘅摄入量个摄取量係低过佢哋建议量嘅三分之一呢，有可能影响婴儿的甲状腺功能。而如果 甲状腺的功能显著受影响，那就不能够排除婴儿的脑部发育亦都可能受影响。我们卫生署呢是指定了一些母婴健康院可以为一至到八个月大的婴儿进行抽血。那我们的检查呢是检查甲状腺的功能，那个检验呢是由8月10日亦即是星期五日的晚间开始，但是呢为识我们的家长的疑虑呢，听日开始市民已经可以去到指定的母婴健康院登记预约。 听日即是今日啦， 之后国啦。咁你个卫食物及卫生局啊，即係呢啲关乎于小朋友尤其是 BB 仔嘅健康呢啊，你就应该对呢啲奶粉呢有一个比较高嘅要求。 嗯，更加严谨。 更加严谨，应该严谨嘅配方。喂，如果我都识嘅呢就唔使讲啦，专家一定知㗎啦。咁点解啲香港人啲 BB 食咗咁耐日本奶粉或者日本水货奶粉可以去到而家先至嚟嘅，我都想问呢，因为我哋搵咗啲官员回应㗎。我想问佢哋几时突然间后知后觉知道啲奶粉有问题，几时发现，我想问呢个问题啫。啊，点解突然间，因为食呢啲奶粉呢，食日本奶粉好多年㗎啦，其实有而家有好多 BB 呢即係大咗㗎啦，有好多小朋友食日本奶粉大嘅。我想问一下呢，第一咁而家食大咗嗰啲使唔使去验下呢，唔好只係验 BB 喎。喂，如果我係咪淨係限于 BB 呢，大咗使唔使验呢，啊咁呢啲好多呢啲后遗症呢，其实呢老实讲亦都唔关高永文事。啊，这个讲公道说话，你喜欢又好又不喜欢又好，又刚刚上任的。啊，不过问题就高永文都做了医生这么多年，在医管局做过高层。喂，他应该对这些奶粉有些认识的。是吧，你应该起码知道，喂，不要买水货啦，不要吃日本奶粉啦，啊，应该早话给这朋友听嘛，话给家长听有癫嘛，啊，他读癫啊。咁读典啊，读典啊，林咩话？ 我读典啊， 点解你读典咧？点解林啊沙士文读典？ 佢咪讲英文啫？佢系 讲嘅系典啊，癫啊！辉哥可唔可以查下个正确读音？ 嗯， 就唔好教坏人。我话俾你听啊，不过你听新闻好似含难都讲典啫嘛。 嗯， 你听你有冇听过有线新闻嘅？你话我哋自己新闻啊？ 有 林话佢读咩噶？ 咪读我个音咯。 即系阿胆十读错咗，佢读癫。即系读错字噶咯，好严重嘅指责嚟噶呢个系， 系嘛？ 啊，林一华， 再听一次啊！ 唔系听下新闻啊，唔系啊，听下我哋嗱新闻报道员咧，一般嚟讲新闻报道员啲读音咧就比较正确嘅。啊，咁如果你喺新闻听到一点咧，就系点噶啦。啊，就唔系癫 ，OK？ 吓，发癫嗰就癫。啊，高永文就癫。啊，佢读癫我话吓，唔好误会啊。嗱、啊。卫生署啲官员咧就会喺8:09系嘛，辉哥8:09啦会回应嘅，咁我哋可以讲翻啲小朋友嗰单嘢啦，都系小朋友啊，我就希望学民思潮呢班小朋友唔系食日本奶粉大噶啦。有个听众又咁讲嘅，报纸啊埋嘅粉岭火车站有一个咧自称系便衣嘅 CID 嘅警员咧，就冇将佢嘅委任证咧啊挂喺当眼嘅地方。学民思潮的成员上前要求检视委任证和编号，但是这个 CID 呢就以恶言回应，有军装大队就不用看了，有军装大队不用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到不得了的。有没有军装大队便衣警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将他的委任证，除非他做卧底的东西，就挂在当眼的地方。啊，就唔系呢个唔系借口嚟啦，呢个已经可以去投诉噶啦，呢个已经可以去呢、這个啊警察投诉， 又或者可唔可以着起嗰、那个有个背心噶嘛？啊，写住警察两个字啊， 写作个字喺你额头度都要带委任证。对唔住啊，林一华 ，OK。咁之后咧，由负责人即系学问思潮啲负责人啦，即系啲小朋友啦，再三追问之下咧，个便衣先至喺准备离开街站前咧。先展示个委任证， 好唔愿意咁啦，系嘛？ 啊，呢、這个便衣警员嘅编号咧就系13154。点解我读出嚟咧？因为既然摆上网咧， 咁我就唔需要有备位啦。如果唔系咧，如果系净系我嘅资料咧，我就唔会读出嚟噶啦。咁、军装警员嘅编号咧就14599。到场前30分钟咧，曾经扮狗啊，扮呢个普通市民啊，就到场攞个单张，又问个学民思潮嘅立场，同埋反对国民教育科嘅原因，并且询问学民思潮嘅成员咧嘅联络电话。警察居然咧做卧底，走去攞学民思潮成员嘅电话咧，其实咧真系咧失礼死人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午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早上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法院四周围的保安加强，大批记者到场采访，英国驻华大使馆会派代表到法院旁听。谷开来的仔薄瓜瓜较早前向母亲的辩护律师团提供证人的陈述书，指出由于他被指是母亲犯案的动机，因此递交证人陈述书，希望妈妈有机会看到他的证供。谷开来被指和海伍德因为经济利益出现矛盾，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威胁薄瓜瓜的人身安全，联同薄家的勤务人员张晓君落毒将他杀害。强烈热带风暴海葵进一步减弱为热带风暴，进入安徽内陆。海葵在上海和安徽造成3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海陆空交通瘫痪。安徽省的气象局将台风的预警信号升到去橙色的级别。萧山的机场挨晚是恢复了航班升降，而南京的禄口机场90%的航班就取消，大批旅客滞留。美股表现反复，各类股份里面以健康护理和消费类的防守性较强股份有买盘吸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75点，升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1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1点，收报1402点。欧洲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伦敦奥运第12日的赛事，中国增添2金1银1铜的奖牌。其中在乒乓球男团的决赛，中国的马龙、张继科和王浩以3-0击败南韩，夺得金牌。而田径第6日的赛事，国家队的谢文俊在男子81米栏的准决赛跑出13秒34个人的最好成绩，获得小组第3名，最终是排名第9，无缘晋身决赛。中国目前以36金22银19铜，一共77面奖牌，继续排在奖牌榜的首位。而奥运今日的赛事会产生23面的金牌，决赛项目包括了田径、跳水、拳击、跆拳道和摔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道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排翻嚟和富中心啊。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两边暂时都系正常嘅。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咧，排翻呢个上环消防局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

食鱼唔好食肠。台风韦森特早前集港，六个货柜跌咗落海，150吨聚丙烯胶粒随海漂浮。虽然聚丙烯本身冇毒，但系就会吸收海上嘅污染物。日本曾经有个报告，喺海面上残留嘅聚丙烯发现有致癌物。另外，鱼类可能会唔小心将聚丙烯当做食物，然后大鱼食细鱼，污染人类嘅食材。聚丙烯好难分解，会长期留喺肠状，所以食鱼嘅时候一定要彻底清除肠状啊！聚丙烯系一种半结晶塑料，1954年发明，佢防水，可以抵受撞击，加上价钱平，喺工业上有大量用途噶。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啊，点四十分，继续 我哋8:45咧，就揾咗啊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啊呢、這个 食物安全专员 啊谭丽芬医生咧就啊作出一啲回应嘅。嗱、啊，咁喺咁既然仲有5分钟咧，我哋就要讲奶粉嘅，咁啊。主要一样嘢咧，我都系问啊，究竟呢啲咁嘅奶粉入口嘅时候有冇检验过咧？系咪卫生署批准呢啲嘢入口同埋上架嘅咧？咁同埋几时知道啊呢啲咁嘅奶粉嘅含碘量不足嘅咧？啊，就主要问呢啲嘢嘅啫。其实点解会后知后觉？咁以前食咗，而家大咗嗰一代嘅小朋友，而家唔饮奶粉嘅咧，点搞咧？嗱，而家政府做得好好啦，即系如果啲 B B 去啲母婴健康院嗰度检查啦，咁就大咗嗰啲点咧？嗱，即系我哋会问呢几条问题啦。咁啊，未问之前就讲翻嗰个警察嘅事件啦。嗱，其实我睇完之后都几兴嘅。如果呢个便衣警员啊，扮鬼扮马，即系呃嗰啲小朋友或者任何示威者咧，都系唔啱嘅。而且仲有一样嘢好蠢好拙劣啊，系啲警察系冇人啦，因为当你啲人系死嘅，你扮完卧底，你梗系走噶啦嘛，散水啊嘛，大佬啊，你仲就走翻出嚟，咁即系话俾人听粗暴到咧，就系我啦，啊，我正话就问你攞料嗰个啦， 咁啊点啊？ 跟住人哋问你攞委任证，使委任证嘅咩？啊！有军装喺度又唔使俾嗱，呢啲咪呃细路咯，大佬啊！呢啲细路叻过你啊，你唔好呃呢啲细路啦。任何人就算着军装，如果市民要求嘅时候，你都要出示委任证嘅。OK， 就系咁简单，呢个系人权嚟嘅。OK， 就唔好讲话有军装喺度就唔使便装，唔使出挂委任证。咁啊，军装更加唔使俾人睇啦。咁讲嗱，又讲翻。你如果呢位仁兄咧，嗱呢位警员咧，呢位 CID 咧，或者特，佢未必系 CID 嚟噶，佢哋有啲叫特别任务嘅，特别任务咧就系嗰啲军装嗰啲人未做 CID 嗰啲啊，就轮流嚟咧，啊可以着便装出更嘅，啊喂，扮鬼扮马，你估当年吕乐年代咩？吕乐年代你问佢攞正体打两锤先讲啊，跟住仲有以前差人好兴噶，拿起件衫边支炮你睇下咯。嗰阵时好多 叫摆上台添， 当年咧香港啊冇咁多钱，嗱又讲下啲掌故啊，当年好多便衣咧冇枪噶，配唔到支枪噶，就俾个手铐你睇，俾个巴叶你睇啊， 系 啊拿开件衫，喂而家咩年代啊？啊好似刘德华咁讲啊，今时今日你个吕乐年代咩？你估而家仲有总华探长年代咩？大佬差佬大晒咩？卧底就卧底，我做完卧底走啦，闪啦！嗱、啊，呢、這个已经系好离谱嘅嘢嚟嘅，即系直情系，诶、欸，呃咗你啊！即系个老千呃咗你个保药党，呃完你之后走，搞掂咗啦，攞咗啲钱之后咧，行翻出嚟，诶、欸，系我啊，系我啊，我系保药党啊，咁，大佬系咩世界嚟嘅呢个？我觉得啲警方咁样做嘢啦，一。於法不合，於理不合啊！同埋咧，亦都太过绝劣啦，做呢啲嘢。 咁我哋警务处咗系咪令到无方咧？ 佢唔系绝劣，佢系唔自在。系咁噶啦， 系咁撇噶啦。 等于 即系你明唔明一样嘢就系好粗暴？我成日都讲，我唔 care 啊嘛，呃咗你咁啊点啫？ 嗯， 啊食我啊咁就系、是、咁难听，你明唔明？而家你呢种姿态咧，系令人愤怒啊！你明唔明？令市民愤怒啊！你明啊？仲有一样嘢，当然虾靓仔就系人都唔中意噶啦。啊，大佬你好虾唔虾靓仔？啊，即系以前啲小贩俾差佬拉嗰时点咧？或者的士司机俾差人抄牌嗰时咧？捉贼又唔见你咁叻啊！出嚟虾靓仔啊！即系啲司机就话捉贼唔见你咁叻，就系抄牌啊！咁恶死，见到啲贼你又唔见你咁恶。嗱，即系呢样嘢咪俾啲市民一个唔好嘅感觉咯，你明唔明啊？其实我哋警队咧，香港警队系好文明嘅，但系问题点会搞到今时今日？嗱，呢啲就叫做低级错误，一个低级错误咧就令到咧啊啲市民对警队有一个另外嘅睇法。 嗱，就算唔好呢件事咁做，唔祸及呢个警务处长，但个分区嘅指挥官有问题，真系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大型經濟氣候呢就唔係咁好嘅，歐洲嗰方面呢，其實以前呢我哋公司收到訂單都起碼超過一萬二萬件嘅，大半年嚟講其實已經係跌到落去一千啊二千嘅啦。呢、這個期間呢就會係搵到多啲小批量嘅客啦，你可以接到十個小批量嘅客呢，其實就已經係等於一張大嘅訂單嘅啦。而家新興市場譬如話泰國啊、越南、菲律賓落嘅單通常都唔會多過一千嘅，但係佢哋嗰個經濟呢發展得好快，呢幾年其實係好大機會會超越歐洲嘅，喺未來一兩年。 如果想聽返足本訪問，請登入數碼大錢台 Facebook 專頁，無論係貿發網、App 嘅線、企業連刊定係小批量採購，都可以幫你搵到新商機。請即上 hktdc.com 或致電1830668查詢詳情。中小企市場推廣秘笈係由香港貿發局帶俾你。 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冇大冇細，冇界限，冇標籤，冇歧視。 今日等阿苏介绍一个 so good 嘅画家俾你识。佢自细患有痉挛，影响咗语言同双手嘅活动能力。但系佢对于艺术嘅热诚一滴都冇冷却到。相反，佢以脚代手，攞起画笔学画画。佢个作品仲成功地喺世界各地展出添。佢就系双健艺术家陈冬梅。冬梅呢一份自强不息嘅精神，感动咗我，亦感动咗大家。所以马会一直透过香港展能艺术会全力支持冬梅。在贺岁花车巡游，马会的花车展示了冬梅苦练三个月写的龙马精神挥春，祝福全港市民之余，同时亦鼓励大家永不放弃，建立共融社会，协助弱势社群，好像双健人士、少数族裔、新移民等等，等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生活范畴享有平等和尊重，用爱将心切得更近。 行善的信念，有爱无虑，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四十八分，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食物安全专员啊，谭医生、谭丽芬医生嘅早晨， 早晨，谭医生， 早晨， 喂，你好啊，谭医生， 你好，你好， 好耐冇见啊，想请教你， 听到谭医生嘅声音喺 API 出现噶 吓，啊，想请教下你一样嘢咧，其实琴日局长出嚟讲咧，系咪净系针对禾冈堂同埋深永嗰两只奶粉嘅？ 冇错，因为我哋而家嘅化验所得咧，我哋前后就攞咗14个品牌去啦。咁就喺个测检里面呢，就发觉呢两个呢个含碘呢系不足嘅。 其实你嘅14个牌子里面有几多系日本牌子呢？除咗呢两隻之外。 仲有包括有另外两只，咁嗰两只咧，经过我哋评估之后咧，就觉得咧都系可以食用嘅。 可以啊，咁我听到可以海圈可点啊？会唔会系好低啱啱符合标准咁上下啫？ 好啊，我或者解释一下啦。今次咧，我哋系有所谓两把尺嘅。第一把尺咧就系用食品法典委员会呢个国际嘅即系嗰个食品嗰个水平嘅一个系权威啦。咁第一把尺。我哋覺得如果佢係有問題咧，十四隻裏面咧就有六隻咧係第一把尺咧，就覺得佢係要再探討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進行評估，跟住咧就係再抽板，然後再睇嗰啲嗰個報告之後咧，就發覺咧呢一兩隻咧係唔應該咧再俾小朋友咧再進食啦。 咁其實就除咗呢個禾光堂同埋深永咧。据我了解啊，我当然就唔系好熟悉啦。其他日本奶粉一般嚟讲都系水货嚟嘅啫，包括你验嗰只名字啊、雪印啊、同埋固力果啊嗰啲，都系水货嚟嘅，系咪咧？ 嗱，其实喺食物安全嘅范围里边咧，无论系所谓行货或者水货咧，其实我哋嘅抽检尺度咧都系一致嘅。其实水货同行货呢只不过是一个即是商业上的一个那个利益分野的问题啫。我哋呢就是无论行货或者水货呢同样都会受到抽检，是基于佢那个安危那个我哋那个评估的啫。 当然我支持你的做法，绝对支持添。但我想问一下呢个分别呢，我真的不是很懂这样东西，所以要请教你呢。就是如果是不是行货呢，水货呢就他们自己运入来的啦。行货就有代理的，你觉得啱啊。咁其实是不是如果有代理嗰啲正式运入嚟嘅食物呢，包括奶粉在内呢，需唔需要送检嘅喺卖上架之前。 关于呢个婴幼儿奶粉呢，香港目前呢就冇特定嘅食物安全条例呢係对佢哋进行监管嘅。不过由于佢哋呢一两种食品呢都係食品的两种，所以就受到一般食物安全法例的监管，特别是法例第132章的54节呢，他们一定即如果是要售卖的话呢，一定是要可以供人食用的。 嗯，那他一定可以吃得的，不过吃坏的吃坏的 BB。 我想问一下你，今次其实奶粉在个市面流通和几受啲家长欢迎嘅咧，都一个好长时间噶啦。咁啊，几时先至发现佢哋有问题嘅咧？点解突然间会发现呢？因为呢啲唔系新货嚟，咁唔系啱啱运嚟香港噶嘛，系嘛？ 明白。因为过往咧，我哋嗰个抽检啊，同埋嗰个风险评估咧，都系集中咗喺奶粉里边嘅污染物，特别系如果微生物嘅污染物，例如山崎氏菌啦。或者是其他的污染劑，例如在製造的時候在那個飼料裏面會不會參雜了譬如好像二惡英啊這一類的這些污染物。所以呢 有三聚氰胺啊那些。 是啦，沒錯沒錯。所以呢就不在那個營養成分那裡。 即是今次是第一次驗這個碘的。碘 的。沒錯沒錯。 即是你局長讀碘啊，其實碘。 碘是。 讀碘應該。今次是第一次驗的。嗱，咁你哋又做啲措施啦。如果初生婴儿咧，就可以母婴卫生院嗰度， 卫生养院 啊，嗰度去验啦。咁如果食咗已经大咗，而家戒咗奶嗰啲小朋友，如果佢个家长又惊咁，应该去边度验咧？ 嗱，我哋觉得咧，其实喺个婴幼儿成长嘅期间咧，因为香港嘅母婴健康服务啊，同埋其家庭医生啊，同埋系嗰个小儿科医生咧，其实我哋个服务咧都一路好好嘅。咁如果係喺早些時候食咗可能會受影響嘅小朋友呢，其實喺唔同階段嘅篩查 就應該發現咗， 係啦，應該發現到㗎啦。 即係佢有第一泡就醫咗添啦。 冇錯啦，仍然都係集中喺一到八個月嘅小朋友。 即係唔使擔心。 冇錯冇錯。 即係你意思就唔使擔心啦。 即係可能從停曬食物度已經補充咗啦。 其實你知道香港人啦，你知道最近就算嗰啲咩所謂國民教育都搞到滿城風雨啦，就主要啲父母對啲小朋友係非常之痛愛嘅。我諗呢個大家都呢個自然好自然嘅。咁其實關於啲嬰兒嘅食物係咪你覺得你哋中心或者食環處咧，係咪應該比較有一個更高嘅要求或者加強監管咧？ 我估呢就係琴日局長呢亦都係講咗啦，原本呢我哋呢個抽檢計劃呢作為一個即係摸底嘅一個呢、這個 活動呢，其實就諗住係兩年之內呢係做曬48個樣本嘅，咁33隻營養素我哋都做，但係呢由於發生咗呢一個問題之後呢，我哋而家就加速，希望喺明年嘅上半年呢就做曬喺香港會出售嘅奶粉，大約嗰度都差唔多係成130隻到嘅。咁做完之後呢，其實我哋亦都喺同時呢就係、是、探討下，即係特別係就營養成分啦同埋佢個標籤呢進行嗰個立法個嘅可行性。 嗯，哎，有排搞啊，立法會一講到標籤呢，第一個反對你個叫張宇仁。你都知道我又知 道。大家都係對於公共衛生呢非常關注嘅，我諗喺呢方面大家都應該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有個妥協啦。 我想問下醫生啊，其实今次的检验呢有没有包括埋嗰个辐射嘅，因为日本呢就你知最近受到核辐射困扰啦。我哋就好担心，我自己个人就好担心佢嗰啲污染入咗食物链入边嘅。 明白。其实关于嗰个辐射污染嘅问题呢，自从福岛事件喺去年3月11号开始之后呢，我哋就马上加强㗎啦。因为原先呢我哋本来呢都有一个恒常嘅测试，系自从智诺贝之后呢呢26年来呢都冇松懈过嘅。咁去年福岛之后呢我哋加大咗力度，到今日嚟为止呢都系未有一啲即系特别异常嘅发现。 有冇喺奶粉嗰度冇染呢样嘢呢？ 有包括。 即系冇嘅，呢啲奶粉就冇。 系啦，冇发现。 有少少未过标嘅辐射咧？ 其实如果系我只要我哋侦测到咧，我就算系冇嗰个公共卫生嘅影响咧，我哋都会系作一啲公布嘅， 唔会隐瞒嘅， 唔会唔会。 因为我哋好惊， 非常透明嘅。 政府而家呢个政府有时唔系好透明 嘅。我哋尊重科学，所以好透明。 谭医生问多一样嘢啦，我屋企冇 B B 食奶粉嘅。已经从来未食过日本奶粉。 大班你咁样讲咧，我 未买过嘅。 你屋企冇，咁屋企我有冇啊？ 你唔讲啲废话。但我就有接触过业界人士咧，其实一早我都有少少理解嘅。几年前咧，我见啲人啲水货咧卖到咁犀利，抢日本奶粉啦，直情嗰阵时佢呢个业界人士同我透露咧，就话。喂，其实佢哋去日本，我点解你唔去攞代理？使乜做水货咁辛苦啊？佢话其实日本佢哋去试过嘅，攞嗰啲名牌，又是名字啊，嗰啲啦，固力果啊，雪印嗰啲咧。佢话直有生产商同我哋讲咧，话呢个日本嘅奶粉嘅配方咧，其实专为日本人而设嘅，所以咧就唔出口嘅。其实你哋都应该知噶嘛？ 嗱， 即系咁我都知啊，咁我咁背，你都应该知道。 我哋就理解到呢，其实一般嚟讲呢，即係如果国际贸易嚟讲呢，就应该遵从个食品发展委员会嘅建议嘅。咁当然个别嘅国家因为佢种种原因呢，譬如好似日本嚟讲， 係 啦，佢个国民 食物嗰个习惯， 係啦，嗰个食用嘅问题呢，佢係可能比较会高啲。咁所以其实呢，佢喺国家嚟讲呢，係冇法例规定呢个含碘量应该有几高嘅。咁所以喺佢作为内销嚟讲呢，呢个完全系即系可以理解嘅。但问题当呢啲货品呢系喺个国际市场流通嘅时期呢，大家即系买卖双方都有个责任呢，確保呢佢喺入口嘅地方呢系适宜嗰度嘅市民呢食用嘅。 即系换一句话嚟讲，我话俾嗰啲做水货人听呢，叫佢唔好再做呢咁无良嘅嘢。 所以我哋都通过驻港嘅日本领事馆呢就睇睇呢个问题。 咁而家嗱，你就将嗰两隻有代理嘅就收返啦。 回收佢哋肯。 但嗰啲而家仲喺尤其是喺粉岭啊上水嗰啲卖緊水货嗰啲，咁点解决呢？ 据我哋同业界嘅了解呢，其实就係、是、刚巧自从福岛事件之后呢，日本奶粉嗰个市场占有率呢係大幅下降咗。 你家长都驚啦。 係啦，而家嚟讲呢两隻牌子呢大约係占唔多个市场嘅3%。咁我哋计起条数大约会可能最高嚟讲有1000个 BB 度呢可能会受到影响。 谭医生啊，你问我呢就一个都嫌多。 当然，所以我哋先至有全盘嘅布局呢，希望将嗰个影响减到最低。 搵人去深圳唔係搵人去上水粉岭扫下场。 我哋都通知咗我哋嘅对口单位。 即係呢个海关。 系 内地嘅检验检疫。 我讲系深圳，唔系我唔系讲深圳，我讲错，我讲上水同粉岭。 系 嗰啲水貨嗰啲 啊，我哋都會加強喺市面上嘅巡查噶啦、嗯，我哋啲同事係。 好啊，多謝你啊，譚醫生啊， 多謝大班同玉啊， 多謝你。咁、咧，根據呢個中文大學嘅兒科學系嘅教授啊韓錦麟就咁講噶，如果係缺乏咗呢啲咁樣嘅成分咧，就會變細細路仔會變咧。精神情咧呆滞，头发稀疏，最严重会影响到咧脑部发育，影响儿童嘅智商噶。 嗱，所以正话谭医生讲咧，话嗱，其实我哋母婴健康院点样好啊？啊，如果你啲 B B 攞嚟咧，发现佢含碘， 嗯， 啊唔高咧，就大惊拍嗰啲，梗系医咗啦。 啊， 但问题如果蠢都冇得医噶嘛，大佬。而家我哋嘅特区政府咁多人咁蠢都医唔到啦。 啊， 我都怀疑 咧， 可能食日本奶粉， 可能系食奶食嗰啲奶粉， 食日本奶粉奶粉大嘅， 系啊系啊。 仲有啲巴曲头啊 我冇讲边个啊你讲嘅。 我冇啊我而家苦中沉落㗎呀你知啊我噏嘢就乱噏㗎啦。咁咪点会咁黑人憎嘅先啊你都系大声夹我黑人憎啊得罪人多。喂可能真系喎、啊、但呢样嘢呢我都叫你唉家长无端端走去买日本奶粉嚟食咁样攞返攞苦嚟身又贵又要去抢。阿明知系水货都买，其实咧嗱，呢个就系分析到咧，反映咗家长对小朋友有几咁 爱惜 爱惜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食物安全中心抽验市面14个配方奶粉嘅样本，发现其中6个样本嘅碘含量低过要求。食物环境卫生署食安中心嘅安全专员谭丽芬喺本台节目上表示。在6个样本经过反复的验证、风险评估和考虑专家意见后，发现其中2个样本，日本的和光堂和森永初生婴儿奶粉的碘含量低过世卫标准要求的1/3，可能会影响婴儿的甲状腺功能，甚至影响脑部的发育。谭丽芬说，期望明年初可以检查130个的奶粉样本，就奶粉标签进行立法。咁听晚起会为进食过有问题奶粉嘅婴儿验血，而今日开始，市民可以到10间指定嘅母婴健康院登记预约。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喺商台节目上表示，对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涉及劏房事件感到有啲嘅意外。林焕光认为，作为主要官员，公信力是最基本的，建议陈茂波把握最后机会直接向公众解释。林焕光又说，行政长官梁振英应该尽可能向公众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包括尽快落实政纲里面急切的项目，同埋显示正是努力去捍卫本港的核心价值。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早上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法院四周的保安加强，大批记者到场采访，英国驻华大使馆派代表到法院旁听。谷开来的仔薄瓜瓜较早前向母亲的辩护律师团提供证人陈述书，指出由于他被指是母亲犯案的动机，因此递交证人的陈述书。谷开来被指和海伍德因为经济利益出现矛盾，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威胁薄瓜瓜的人身安全，联同薄家的勤务人员张晓君落毒将他杀害。日本外务大臣原叶光一郎说，首相野田佳彦和内阁的全体成员今年不会到靖国神社参拜。原叶光一郎在星期三会见传媒的时候说，首相野田佳彦和内阁全体的成员决定今年8月15日，即是日本的战败纪念日，不会到靖国神社参拜。原叶光一郎说，不参拜的原因是要顾及邻国和国民的感情，中国和南韩一直极力反对日本政要到供奉14名二次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 另外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同最大在野党达成共识，在国会通过提高消费税之后，提早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意大利受到热浪的侵袭，部分地区气温高达摄氏43度，意大利首都罗马昨日气温高达37度，不少旅客走到喷水池附近降温消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但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新界区嘅注意啦。咁啊，屯门公路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深井快线啊，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边嘅青龙头啊，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好，睇翻出边嘅市区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啊，排翻到北角码头，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咧，咁啊龙尾就马会大楼嘅落湾仔唔错，咁啊隧道出口位噶，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江乐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好远啊，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添噶吓。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嘅。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嘅。咁啊东隧过香港去到收费广场，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欣怡花园噶。咁啊新界区其实隧道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唉，唔知系咪而家啲科技高咗啦吓，定系我哋以前天生天养啊！记得啊，老豆老妈子讲过啊，佢哋以前饮牛奶大嘅，边度有奶粉噶系嘛？哎呀，有奶粉饮啊，好幸福噶嘛！有牛奶饮，亦都非常富贵添噶啦！哎呀，一样饮到过肥肥白白，冇乜病痛。嗱，最紧要咩？俾到佢哋有餐食就乜都唔使怕啦！哎，不过咁啊，今时唔同往日啦，什么新嘅高科技，梗系要小心啦，系嘛？如果唔系，点会400万养嘅细路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6，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完成第12日的比赛，中国、美国和英国仍然排在奖牌榜头三位，面南韩就排第四，香港就要一面铜牌排66。今日的焦点就包括女子足球决赛，上届奥运冠军美国会迎战应届世界杯冠军日本。田径场上面当然就要留意100米飞人牙买加跑手保特能否包办200米金牌兼破世界纪录。另外香港小将邓颖恩会参加本港时间晚上7:00举行的女子10公里游泳赛，我哋要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啦！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嘿，每样我打紧乒乓波啊，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适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中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话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其实咧，我哋首先就会 mark 高翻少少嗰个价钱啦，20%至30%。我哋就会限制个客人方面咧，尽量用翻我哋嗰个 standard 包装嘅。咁与此同时咧，我哋其实做开大货期间咧，做定一批咧系 stock 货摆喺度嘅。咁变咗咧，我哋嗰个生产成本咧唔需要特别去增加嘅。如果你想买小批量嘅话咧，你付出嘅成本系会高啲嘅，但系对佢哋小批量嘅客户嚟讲，其实佢个风险会低咗，因为佢唔使去扎 stock 啦，佢唔使惊佢呢件产品或者唔好卖，会剩低好多存货。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由听日开始到星期日 ，Ideal Radio 会喺领汇慈云山中心3楼314至315号铺附近嘅1号销售站，由上昼10点到夜晚8点销售高清数码收音机。香港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以示对 DBC 嘅支持。我哋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嘅言论平台。你的名字对 DBC 充满意义，我哋慈云山中心见。提提你 ，DBC 有可能在短期内停播。购买数码收音机前，请先考虑这个因素。数码收音机除了可以收听 DBC 7个频道之外，亦都可以收听其他数码电台和 FM 频道。 相信、迷信、得悟、失悟。8月19，霎时冲动一周年，从心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3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2 ，DBC 7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霎时冲动。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点11分啊！咁我哋揾到个学民思潮嘅发起人黄之锋嘅。 嗱，警察公共关系科就话咧，前日收到市民投诉，话有团体使用大声公咧造成噪音，所以咧先至去到学民思潮位于荃湾旺角街站了解，要求对方注意声量，记录资料之后咧就离开咗。我到琴日咧。警方又话咧，收到一个自称系教师市民报案，话学民思潮喺葵兴、尖沙咀同埋粉岭咧收集紧签名，又担心啲成员嘅安全，故此分别安排咗便装同埋军装警员了解，同埋亦都记录咗工作人员嘅资料嘅。嗱，呢个就是警方嘅讲法。 呢个版本真系几难相信系嘛？ 咁啊，人权监察咧又点讲咧？警方强调啊，佢话喺处理投诉同埋报案嘅时候咧，冇驱赶或者要求学民思潮离开。对呢样嘢，学民思潮嘅召集人黄之锋就话咧，工作人员曾经要求去呢个粉岭街站了解嘅便衣警员出事啦，委任证，但对方咧喺离开之前咧，先至肯话俾佢哋听佢嘅编号。咁啊，亦都质疑警方点解唔愿意证实身份。另外，警方咧除咗记录身份证资料之外咧，更加记录咗成员嘅地址、电话呢啲私人嘅资料咧。 咁人权监察组咧就认为呢个做法系唔合理嘅。人权监察组亦都发表咗声明，个人数唔够50人嘅集会咧，其实系无需事前通知警方，质疑警方接获投诉即刻抄录中学生身份证嘅资料咧，要求警方立即停止无理向街站。嗱，即系呢个人权监察咧，就是、要求警方立即停止。 嗯， 啊呢啲冇理由喺向街站成员索取身份证呢啲私人文件嘅，并且要求佢哋销毁咗已经攞到嘅私隐资料。嗱，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学文思潮嘅召集有黄之峰，黄之峰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其实琴晚想揾你噶，唔好意思啊，吵醒你可能。唞多啲，唔系唞多啲，瞓多啲啱噶。我唔系话你啊，我话你要瞓多啲噶。喂，我想问下你啊，因为有网友咧就摆咗资料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度，就话其中有一个便衣警员咧喺军装警员未到之前咧，啊就炸炸地地就话。走去问你攞料嘅，系咪有乜事实呢？ 系啊系啊，有个便衣警员咧，就喺我哋嘅粉岭街站嗰度咧，一开始就扮普通市民， 即系未有警察嚟之前，即系有条友就行埋嚟，咁同你讲啲咩？同你哋 就喺度问我问攞我哋嘅单张，之后问我哋反对原因，问呢问路，仲想问埋我哋系咪需要成员啲电话咯？ 问埋你攞电话，咁你有冇俾 啲成员？ 有冇俾？ 好似我哋真系有成员俾咗电话佢， 真系俾咗佢啊！ 系啊系啊，咁之后咧，半个钟之后咧，佢又带埋另一个军装警员嚟，咁之后咧就话嗱，其实我系便衣警员嚟嘅，你哋咁样做咧，就你哋咧就系咧，你哋摆街站就唔可以用大声讲接台咧，都要立即收埋，因为咧我哋收到有老师嘅投诉，同埋咧天桥系唔可以摆接台，一摆就系坐街噶，咁样咯。 喂，咁佢真系好拙劣，咁啊即系扮鬼扮马，跟住仲要走翻嚟咧。啊，即系话俾你听，我就系差人啦。啊， 即系仲要去挂喺当眼处，其实应该系违反咗你。 咁咪挂咗喺边啊？挂喺件衫入边。 好似系冇挂嘅。 冇挂添，咁你收尾问佢攞 number 就唔肯俾，临走嗰时话俾你。 系啦，临走先 show 俾我哋，即系呢啲咪叫执法但犯法但违规咯，即系。 啊，呢啲呢个就系13154啦嘛。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佢。 军装14599啊嘛。 是啊是啊是啊。 嗱、 啊， 我点解读出嚟呢？你亦都唔使担心，我哋本来好尊重呢啲私隐嘅，所谓私隐其实我都冇乜所谓嘅。不过呢啊，因为呢啲人已经摆上网，咁既然摆上网就乜人都知嘅咧，就可以讲出嚟啦。嗱、啊，但系个问题就话，咁、那个警司嗰单嘢就喺边度嚟嘅？ 警司嗰单咧，其实就系、是、前日嘅事嚟嘅。 系我哋追求 我哋 揾你啦，系啦。 但系前日咧，我哋咧喺荃湾买街站，之后突然间咧就有咧两个警司就带咗几个， 两个警司啫嘛， 系啊，出两个警司今次。 咪话你真系喂，你好威 威 啊， 真系 大佬， 巴闭你真系。 我以前走去选举，啲人投诉嗰啲街坊投诉我都系啊，好似个沙展嚟嘅，好似哇咁你真系。你真系高级，你真系好一视无你。 唉，真系 缩 咁 之后 就，佢同我哋讲话要申报令，我哋冇申请申报令，所以其实唔摆得街站，就叫我哋走咯。 系 嗱，如果你认为佢唔啱嘅话咧，咁就算睇表面嘅证供啦，即系我分析啦。嗱，我都要申报你噶，本人咧就系呢个监警会嘅委员嚟噶。嗱，我觉得如果你认为佢系违反咗嗰个警例咧、侵犯咗你嘅人权， 你先去警务处投诉， 你就可以去呢个警察投诉科投诉去滥权嘅，啊，咁、去投诉警察好容易嘅，我就尽下我作为委员嘅责任咧，宣传下投诉警察规矩。你可以任何警局投诉，你又可以喺街见到任何警员，你都可以话向佢投诉，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任何警署投诉。咁当然你亦都可以去，系好方便。 但系佢个好似系多数都去呢个总部嗰度噶嘛， 唔使 噶。 嗱，阿林一华，专家讲紧嘢，收声。任何警署打电话得，入去又得，甚至乎喺街截住个警察话我要投诉都得，又可以去喺唔同地方嘅警察投诉科办事处。林毓华讲其中一个咧，就喺警察总部嗰度嚟嘅，九龙亦都有，新界咧周围都有嘅。咁、你就可以咧正式提出投诉，咁佢就要处理嘅，啊，就唔简单嘅啦。即系如果你认为啊，我唔系煽动你啊， 黄之峰， 因为我身份比较， 第一，你哋嗰啲你系你嗰啲街站有冇阻街咧？第一。是不是真的摆了台灯？ 冇嘅。 冇 ,OK, 第二。 大打政党都 选举都系咁样摆噶啦。 好，第二，你哋有冇用嗰啲扬声器搞到周围好嘈咧？令到啲路人嘅脑滋扰咧，有冇咧？ 我谂我哋系有用扬声器，但最奇怪嘅系警察走过嚟系叫我哋唔好用扬声器，但又冇提出啲咩实际嘅理由 啊。咁佢为咗投诉， 完全大声都唔俾用。 佢有冇行埋嚟同你第一句应该讲咩咧？就话小朋友，或者叫我先生啦 吓。啊，青年得嘅吓。 有人投诉，佢有冇咁讲咧？ 佢好似一开始就冇话投诉。我以我所知，尖沙咀街站嗰边系咧，警察咧冇讲任何原因就即刻走嚟就问佢攞电话攞地址，仲要问埋街站系几多男几多女咯，边人会数嘅啫？其实 嗱，咁啊已经唔啱噶啦，因为咧佢哋应该一般嚟讲咧系因应到嗱，佢警察公共关系科咧咁讲，就话有市民投诉，嗱佢先至咧走去调查嘅啫。嗱，如果冇市民投诉咧，佢就唔应该去调查嘅。 同埋佢哋应该系怀疑咧，系有呢个罪案会发生啊！要防止罪案发生啊！ 即系连呢一句啊，例牌嘢都唔讲咧，咁啊，其实真系虾小朋友。 即系我哋睇电视节目都有噶啦，吓唔系事必要你讲，你讲嘅都会乜乜乜咁 啊！黄师峰啊，我都想问多你一句啊！而家就我睇啲左报啦，所谓喉舌报啦，就话有几有啲老人家上街撑国民教育嘅，呢班人有冇同你哋有个接触过啊？ 呢班人就好笑啦，琴日咧。我哋尖沙咀快街站，佢哋就有四个老人家就喺下就 七八十岁啊，佢哋真系唔掂啊，咁样去做 系啊，一定要 call 文文汇报大公报记者嚟，咁啊攞住一只 A4 纸嘅示威牌， 就 四就 反国民教育反对派的选举操作。洗脑论调上纲上线啊，即系呢几个牌啦，就系 呢几个牌后面有人做俾佢噶啦， 三男一女嘅 但仲要系自己攞住个牌企喺度四个钟，仲要系原地不动，口号又唔卖，又唔知做紧乜，咁就 咁。咁我哋要尊重佢嗱，我哋要尊重人哋表达 意见。 但我想问你，佢有冇同你哋有 confrontation 咧？即系有冇接触啊？ 佢又冇，但 即系喺你对面嚟嘅。 汇报大公报记者嚟咁样。 哦，即系喺你哋对面，喺你哋嘅，我睇报纸张相就好似你哋系喺对面嚟嘅，系嘛？ 系啦，佢喺我哋对面 咁样。哦，咁即系佢就表示对你哋嘅，即系你哋嘅行动反对嘅 另一种声音 啊！总之冇，如果冇接触就最好啦，冇尤其是冇肢体接触最好啦。即系佢哋系好静嘅系嘛？ 佢哋就好静嘅，嘢都唔讲嘅。 企足四粒钟啊！ 不过大班从呢个大公报俾佢咁大嘅篇幅嘅系报道咧，我都觉得后边有人撑佢哋。 咁样话唔紧要嘅，我哋支持言论自由，我理得佢啊。唔系，但系佢企足四粒钟啊。 系啊，嘢都唔讲啊。我走，因为咧，我哋学民思潮咧呢几日啲街站日日都收到好多嘢食嘢饮噶嘛，即系啲咩柠檬茶啊、宝矿啊。 系啊，应该俾老人家。 我俾咗四支嘅地方，佢哋唔收咯。我俾咗柠檬茶佢哋噶，我见佢咁辛苦咁。 系咪烈日当空噶？系咪当时？ 有啲风咯，但系都几晒，几辛苦下。 即系但系都系晏昼嚟嘅。 晏昼咁都辛苦啦。 喂，如果有人喺背后咧，我系担心佢哋弱脑。 啊，我都讲 翻呢个咪就系嗰个阴功嘅原因咯。 嗱，咁唔紧要嘅啦，以后你识做噶啦，以后有警察埋嚟，第一就话嗱，唔该你查我身份证之前，请你表露身份。军装或者就算民装咧，即系所谓 CID 咧，都要表露身份嘅。第二样嘢，如果有啲陌生人咧扮鬼扮马走埋嚟问你啲问啲问路唔紧要，因为你冇嘢隐瞒，俾单张佢，同佢讲你哋嘅理念唔紧要，但系就唔好乱咁俾电话人。 系啊，你啲成员系唔应该立乱俾名同俾电话佢号码佢哋，真系啊， 小心啲啦啊！如果有咩问题打999，知唔知啊？ 好，明白。 小心啊，黄之锋啊，多谢你。 好， 拜拜。 多谢，拜拜。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Small Order Show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鼓励了更加多客户去找我们厂商。我们今年第一年参加，我们就接到一个菲律宾的 Small Order 客，他本身就有四个 store， 我相信他那个 potential 都挺大的其实。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阿仔，我知你匿喺棵树后面，好快啲出嚟啦！ 哈哈，爸爸，棵树好高啊！ 佢成百岁啦， 咁佢仲老过爷爷？ 系啊，其实树同人息息相关，陪住我哋成长。但系树会因自然定律随环境而变化，所以我哋要妥善管理树木同处理有危险嘅树，令人同树好好共处。 人树共用，绿满家园。报告有问题树木，请致电1823查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23，刚才同阿黄之峰就倾过啦吓，佢哋嘅街站系受到啲系便装及警务人员咧，系啲不必嘅关心吓。 唉，我咧就觉得真系好拙劣咯。嗱，你如果揾人去做卧底，先去踩线，你就唔好跟住你带个军装嚟，你即系一样嘢，即系食完呢个霸王餐啊，走鬼咗，仲要带多个人翻转头再食多餐。喂，呢啲咩道理嚟嘅？呢啲你卧底就卧底啦， 人手关系， 即系你唔系啊？呢、這个问题系我痛心一样，你影响咗警察嗰个形象。即系我唔系话叫佢做奸啊，即系你都要做啊。喂，做戏做全套啊嘛， 做全套。 喂，做戏做全套，你既然先去踩线，踩完线你应该继续做戏噶嘛，就企喺侧边啊，有个军装 做路人夹月饼咪得啦， 跟住有军装走嚟，甚至乎咧，如果做戏做得好嗰啲咧，戏好交足戏咧，哎呀，呢啲小朋友。啊！喺度表达意见，使唔使咁紧张啊 ？Sir 咁，你明啊？你保人党都有一个做中，一个做奸嘅。跟住阿 Sir 话唔得啊，我就要啊，有人投诉，我就要嚟处理。啊，咁你跟住讲应该点讲咧？啊，系啊，系啊，咁又啱嘅。警察要死得嘅，小朋友啊，都同啲警察叔叔合作啦。咁同啲警察叔叔走埋嚟叻唔切，我就只话呃咗你嗰条友啦。我就只话我识得你嘅。你想当我成日讲嘅，喂，你想当你 够坦白啊？你 咪转你够坦白啊？呢啲咩我又讲嘅笑话啦？我呢啲算啊，唔系想冒犯啲警队啊！我对警队咧，好有信心又好尊重啊！有个笑话就系咧，警犬做卧底啊！警犬做卧底系啊？点解？ 唔知你解？ 搵狗扮贼。O、okay, K， 你讲啊，你讲快啲，唔关我事啊。电话旁边有听众黄生嘅，早晨。 喂，早晨啊，黄啊， 黄生系前任嘅警队人员系嘛？黄生 系啊，我以前 真系威啊，你黄 有黄家好巴嚟嘅， 威乜嘢啊？唔系以前咧，我想讲翻咧，我哋如果对呢啲咁嘅 case 咧， 系 唔会话我哋只要好低调咁样咧了解个情况咧，我哋走噶啦，即系唔使啦，话逐个抽身份证啊，各样嘢啊，即系好显而易见。你知班细路仔系咩人？你知佢嗰个佢哋做紧乜嘢？你完全系知噶嘛？喂，有投诉 ，OK， 你投诉我咪照去咯。去完咧都系睇下，了解下，唔会成队人咁样去睇嘅。 嗱，拉细埋噶，咁啊先撤回洗脑国民教育科咁样。 咁啊系咯， 王 Sir， 你提醒咗我样嘢啊！好在你打电话嚟。当年我有选举过啦，咁当然我亦都成日拿住啲大声公巡街行噶啦。有啲警察嚟到咧，阿林毓华都喺度嘅，有两个警察嚟嘅，通常就话喂阿郑生唔好意思、啊，有咁我就嗌紧咪，我睬你嘥气啦，即系我唔同佢合作，咁我咪话拱阿林毓华， 咪好有礼貌得噶你， 或者拱个义工好去同佢倾咯。咁就通常话唔好意思啊，有人投诉啊，你哋可唔可以收细啲个大声公？啊，咁我哋就话喂，我哋未过十点定几多点啦吓？咁跟住咧，我一条友出去应酬佢，佢系抄一条友身份证嘅咋？ 系咯，够啦，够啦。 咁啊，就我啲义工咁啊，查完就走噶啦。啊，你提出一个好重要要点，佢冇理由逐个查身份证噶。 唔需要，绝对唔需要。 啊，真系你啱啊 ，Sir 啊，你真系掂啊，你真 系我唔 证明你系真，即系你唔系假嘅，你唔系扮嘅。 同埋咧，佢呢啲咁嘅。 咁嘅手法咧，咁嘅態度咧，唔該佢咧，要嚟對付新興嘅黑社會，破壞社會秩序嗰啲人咯。 喂，我想問下你啊，你話我分析啱唔啱啊？嗱，你先去踩線，扮鬼扮馬，你就唔好跟住啊走出嚟表露身份咯，啱唔啱啊？ 直頭唔啱，你踩線都唔啱啦， 即係唔會做啲咁醜嘅嘢噶嘛？你明唔明啊？ 咁啊，細路仔嚟啊， 光明正大去做，我都覺得係嚇。 細路仔俾呃咗啦，嗰日俾佢兩個所謂嘅警司呃咗啦。 咁你點解唔做警察？點解而家 退休啦？ 我嗰陣時自己唔做嘅、 啊。你唔做嘅、嗯，你好後生咁樣。 我聽你聲好好壯年嚟㗎嚇。 我做咗五年到啫。 OK， 好啦，多謝你。 因為自己學歷。啊，同我想講一講咧，再講一樣嘢。 好。 就係、是、咧，以前咧，我哋對遊行咧個態度唔係咁嘅。 嗯嗯。 嗰陣時我喺北角咧走過咧，譬如咩保衞釣魚台啊嗰啲啊，劉天成嗰啲仲喺度，我哋係陪佢行噶，同埋咧我哋係唔需要攞武器嘅，我哋唔會攞槍噶， 係冇槍嘅，因為遊行一定唔咩槍嘅，一驚俾人搶咗或者跌咗。 一來啦，二來就係話我哋所謂嘅陪佢行咧，唔係驚佢嚟搞事，係驚有一啲 協助佢哋嚇， 佢哋即係有啲人。覺得佢哋唔啱噶嘛，係嗰一啲人嘅人搞事嘅， 即係避免有衝突。 係啦，唔係驚主辦佢呢個遊行嗰單嘅搞事嘅。 唔係，警方一直都係咁講嘅，佢哋對啲遊行咧係負責協調嘅啫。 係啊，黃生，我都有第一手經驗啊。當時候佳藝電視喺1978年嘅時候咧，都有搞咗幾次咧，就冇申請嘅情況之下，就去到督建府。警務人真係好好嘅，係陪住我哋由灣仔嘅記者協會一路行到上去。 我心諗拉鬼咗你， 唔係檢我電視啊，個惡法問題啊嘛，嗰唔關執法者事啊。 所以咧，我成日咧嗱，你唔好怪我話崇洋咯。我真係懷念嗰陣時啊鄧定康啊麥理浩啊尤德啊永信嗰陣時代囉。 阿王Sir， 因為你而家嗰個政策呢係受佢哋影響。 請新聞啊不過 榮獲香港及亞太區最佳零售銀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時間係上晝9:30，共你與時並進，渣打帶俾你四個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財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食物安全中心抽验市面14个配方奶粉嘅样本，发现其中6个样本嘅碘含量低过要求。食环署的食物安全中心安全专员谭丽芬在本台节目上表示，咁喺6个样本经过反复嘅验证、风险评估同埋考虑专家意见之后，发现其中2个嘅样本，日本嘅和光堂同森永初生婴儿奶粉嘅碘含量低过世卫标准要求嘅1/3，可能会影响婴儿嘅甲状腺功能，甚至影响脑部嘅发育。咁谭丽芬话，期望明年嘅上半年检查130个喺本港出售嘅奶粉样本，并就奶粉的标签进行立法。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对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涉及的劏房风波感到意外，同时是同意公众怀疑陈茂波讲大话，认为是很合理。林焕光在商台节目上说，公信力是主要官员最基础的成分，而陈茂波经过两次解释之后，公众仍然有不清楚的地方，令他进入了困难的局面，认为陈茂波要把握最后机会向公众解释。林焕光又说，新政府上任以来发生较多没有预计过的情况，加上不少市民对行政长官梁振英的背景有质疑，令到梁振英由较困难的公众信任度中展开工作，认为政府要采取果断的行动稳定情况，梁振英应该解释清楚他大宅僭建的问题。港股开始无奈走势向好，恒生指数做紧20201点，升136点，国企指数升87点，报9954点。伦敦奥运第12日的赛事，中国是增添二金一银一铜的奖牌，在奖牌榜中国目前是以36金、22银、19铜，一共77面奖牌继续排在榜首。而今日的赛事是会产生23面的金牌，决赛的项目包括了田径、跳水、拳击、跆拳道和摔跤。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30度，相对湿度 74%，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粉岭公路向翻九龙方向近呢个彩园村啊，咁啊中线有部坏车龙尾啊大头岭噶。咁另外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啦，元朗嘅长泰街咁啊近呢个元朗东堤街至到西堤街一段咧，要暂时全线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咧，留意翻临时路牌啦，同埋现场嘅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吓。好啊，走翻。对面可以睇睇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啊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都几远噶，去到北角码头咁远噶，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依然都顶得顺啊，暂时呢分钟啊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排下排下，亦都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咁啊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而加士居道过咧，啱啱镜头见到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嘅啫。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去啊，现时去到芜湖街嘅。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咁至于新界区两条隧道啊，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咧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唉，听到学文诗词话风哥仔啊讲翻嗰日嘅事件啊，哇便装军装大蛇出动处理一宗所谓嘅投诉噪音事件，唉真系听到都心寒啊！唉，仲要揾个便装先行。再转头表露身份啊！通常呢啲 case 咧，只会系点咧？接到有可疑人物发现，怀疑对方有身怀武器，唔想打草惊蛇，先至会派个便装警员去打探下啫。唉，使唔使做戏咁啊？派个卧底出去laughing哥咩？你估？只可以讲句，我哋嘅新鲜自由、呼吸空气越嚟越少啦！唔该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美国奥运四朝元老刘易斯生于田径世家，咁佢喺1984年嘅洛杉矶奥运会就大放光芒啦，一口气啊连夺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同埋跳远嘅四面金牌，同时啊仲赢得神奇小子呢一个嘅美誉。刘易斯系首名啊连续四届夺得奥运跳远金牌嘅选手，咁四届嘅奥运赛事一共攞到9金1銀嘅佳绩。退役之后，声味十足嘅刘易斯投身荷里活，除咗做体育用品公司嘅代言人，仲拍埋电影添。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点，唯有英国 Pure。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301。 呢位小朋友，点解你想读我哋呢间幼稚园啊？ 我屋企大把钱。 你平时喺屋企中意做乜咧？ 小银子。 吓，咁样面试点得噶？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留意今日下昼3点到4点，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约赞助播出。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 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他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支持 DBC 继续还声于民。 郑英汉，真正的汉子。 大班，人家要打压你，绝食示威游行，我一定会，我飞翻嚟都会。 听你哋个电台咧，就听咗几个月到嘅啫，一听过之后就唔可以唔听啊。 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哇，你看神狗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了，好犀利啊！我都好想同嗰啲太空人见面啊。 你好快可以见到佢哋啦。神舟九号载人航天代表团8月10号至13号访问香港。佢哋会喺8月11号下午4点出席欢迎大会演。仲会有电视直播添。大家到时一起睇啦。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欧元区连环爆，欧注危机永无止境，搞到世界永无宁日。爆完希腊，到西班牙成为经济学人封面故事的主角了。欧元区的领袖不断走出来叫人放心，但是问题好像一点进展都没有，令人觉得欧元区的危机更加可怕。西班牙和其他欧洲有问题的时候，必定是由区内的龙头国家打救，但是救完一个又有另一个，所以就算德国、法国和欧洲央行打算救西班牙，之后就会爆意大利了。在现实中，欧洲其实不是没有钱救的，但是各国自重，没有统一的财政联盟出现，就没有统一的财力做救援，所以有人就提出行联邦制，一个新的欧洲出现。但是事实上又可以做到咁理想咩？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咧喺各大报章咧，我哋 DBC 嘅主席嘅啊，就黄楚标咧， 刊登咗启声明， 刊登咗一个声明嘅嗱，以示公道。数码广播有限公司主席黄楚标，同埋部分不知名嘅股东啊，刊登一个咁嘅启声明，一个咁嘅启示咧，我哋咧都要俾翻啲 air time 佢嘅，冇理由。唉，帮衬咁多报纸都唔帮衬埋 DBC， 起码自己公司啊，咁唔紧要啦。 佢都叫你唔好收广告啦。 我哋呢个就免费声明，嗱，我哋咧永远都尊重所有人嘅发言权嘅。 嗯。 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主席黄楚标及部分股东今日就在几份报章上面刊登了个声明，就住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的最近发展，他同埋部分股东有以下声明。第一，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股东共投进1亿5000万港元资金，这个数目包括股东在今年2月增资的5000万港元。公司管理层在短短3个月之后，因营运资金不足，在5月又再次要求股东增资5000万元。公司主席随即行使法律权利，邀请管理层解释及查阅账目，但是未能够获得管理层的配合。考虑到上述因素和公司的前景之后， 黄楚标表示呢，佢本人及部分股东拒绝再增资。第二，面对经营环境困难、业务前景不明朗及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董事局于今年7月27日会议上，根据香港法例已决，公司已经不能够继续有效经营，董事必须履行法律责任，采取必要行动，保存公司资产以支付员工薪金。当日与会的董事对此都没有异议，这个决定纯粹出于商业考虑及履行董事的法律责任，绝无其他因素。第三，本人及部分股东愿意考虑以合理条件出让股权给合资格的投资者，但是至今我们尚未接获任何具体合购建议。 是啦，咁就好清楚啊，卢浩明呢就同我读咗呢个系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主席黄楚标同埋部分股东嘅声明啊。 嗱，因为我对呢个声明呢应该有啲回应嘅，因为有啲不尽不实嘅地方。嗱，咁我哋唔好理个回应先啦，就睇个苹果日报啦，就住呢个啊呢、這个声明呢就有个咁样嘅新闻报道，但就从来呢苹果日报冇向我查询嘅。 何国辉呢 亦都冇， 其他所谓叫部分股东咧， 问我啦，我净讲我冇啦，系冇同我，因为佢写我名啊。 O K， 我林中华揸住张报纸就写我名，我惊唔使引导我，冇 leading 啊。O K， 冇揾过我 ，O K。咁啊，跟住咧就做咗一个咁嘅新闻报道，嗱、這、呢个就《苹果日报》，佢话黄楚标向郑经汉还拖啊，咁就跟住第一段咧就主要讲咗个声明啦，啊，咁啊冇问题啦。跟住呢啊呢、這个啊佢个副题呢就係、是、清查账不果裁拒注资啦。一般嚟讲呢，如果一个负责任嘅传媒呢，你应该起码打个电话俾当事人。 嗯。 有人出咗咁嘅通告，咁睇下对方有咩回应呢，咁冇搵个回应嘅。咁佢自己呢就去演绎，咁就话 DBC 嘅主席黄楚标啊发咗声明啦，就是、公司成立以嚟咧，股东总共投资1.5亿呢个事实， 嗯， 包括股东今年 大伯喺你未曾读内之前，你再冇再讲一声，你系讲嘅边份报纸啊？ 苹果日报啊，我讲咗苹果日报啦，刘、哦、华，你揸住份东方日报啊，可唔可以一时间有限啊？你俾我讲埋落， 继续讲， 多谢啊，林生，唔好 leading 噶啦，叫你嗱。律师上法庭咧，通常俾法官或者俾对方反对咧，即系 objection 咧，就系话嗰个啊律师咧 leading 嘅意思咧，就即系引导性。多谢林英华，我唔需要你引导，我知道你好意啊。 继续讲 嗱，咁啊，苹果一部就自己去演绎啦吓，即系未经过调查，部主席就话其实应该冇资格依下松过嘅。咁佢就引述啊黄楚标话，包括今年股东二月增资5,000万，不过管理咧公司管理层喺短短3个月之后咧，喺5月再次要求股东增资5,000万咧，啊佢就要求即系黄楚标要求管理层解释同埋查账查阅账目不果，考虑有关因素同埋公司前景之后咧，与部分股东拒绝再注资。嗱、啊，我就冇评论嘅。不过如果昨日苹果日报打个记者，如果做多啲咁多嘢，或者唔系因为佢已经有咗预设立场咧，如果打俾我就会有以下嘅回应嘅，我就会阿哥仔或者姐姐仔，嗱，佢讲嗰今年二月增资咗5,000万咧，其实应该喺去年已经增资咗嘅，但系因为同我同阿何国辉嗰个服务合约咧，一路都拖住倾唔掂。主要原因呢其实包括解雇的条件啊同埋补偿的问题 啊合约的期限 啊编辑自主啊独立那样嘢呢就一路拖拖到我同何国辉妥协之后呢二月先摆钱入嚟，其实那个注资应该在去年发生咗嘅。咁跟住佢又讲呢，咁跟住记者又问我啦，咁佢话喺短短三月之后二月之后你又话要多5,000万喎、啊、其实那个系 schedule 咗嘅。就一早喺注资嘅时候都知道，上一次所谓二月嘅注资咧，其实讲紧去年噶，系话明唔足够嘅。我哋大家都知道需要再多注资5,000万嘅，大家亦都同意咗喺六月尾前注资。 即系董事会系已决咗嘅， 已经签晒名，包括黄楚标嘅签名、嗯、啊，系已决咗嘅。嗱，咁 咁所以黄楚标讲嘅嘢呢啊就有误导性同埋不尽不实嘅。跟住就话呢佢要求管理层解释同埋查账，不过嗱呢、个又系不实嘅，从来冇要求我哋解释，有要求我哋解释亦都讲得好清楚啊，有文件有口头乜都有，跟住大家都冇偈倾啦，就律师信来往，来往就单向喎、因为我哋到今日为止都冇律师信回应佢哋嘅啊。只话查数呢系现在进行式嘅，所以如果做记者呢啊，起码你都要打个电话同当事人澄清一下咯，即系唔好就单方面啊走去呢演绎，跟住好似写武侠小说咁，咩叫还拖啊呢啲咁嘅嘢，唔紧要。不过呢都冇一样嘢离谱得过亚洲电视。亚洲电视呢就有佢哋电台嘅评论嘅。啊，不过亚洲电视冇人睇嘅，冇人听嘅。嗱，我哋广告之后翻嚟咧，就听下亚洲电视一个好荒谬关于 DBC 嘅评论啊！你未听过嘅，点解要俾大家听咧？第一，亚洲电视冇人睇，佢咁辛苦揾条友，我知边个嚟嘅，啊咁好嘅文笔写得出嚟，揞住个良心，而冇人听到，我觉得好可惜。 可惜系嘛？因为佢哋收视点都系一两点 嘅 啫嘛。 零啊，对唔住，零啊。 有一节目零。 啊，呢个节目肯定系零啊，冇人听呢啲嘢嘅。不过咧，既然奇闻就一定要共赏，亦都知道呢条友我哋识佢嘅 ，Q 仔老友嚟嘅，揞住个良心去写啲嘢，都得人听下嘛。嗱，广告之后咧，翻嚟听下啲歪理。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八月七号，亚洲电视嘅 ATV 焦点呢，就是以数码电台困局呢，就是发表咗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呢系滥发牌照惹嘅祸。这个焦点就话呢，数码电台开播唔够一年呢，就面临执笠嘅厄运。表面睇嚟系股东同股东之间，股东同行政管理层之间发生矛盾。咁于是呢，几位股东就唔愿意再注资而造成嘅。咁但系其实呢，系有住更深层嘅原因，就系电台呢种传统嘅传播方式，佢嘅商业价值早已经非昔日嘅辉煌。但系特区政府仍然滥发牌照，就令到经营者难以生存啦。咁数码电台虽然号称使用高新技术，用数码嚟传播声音，但系毕竟佢所传出嘅听入听众耳里边嘅，都只不过系声音啫，同传统无线电传播出嚟嘅声音差别都带唔到去边呢？再者喺呢一个网络风行嘅世界，电台听众人口不断萎缩，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啦。同其他形式的传媒相比，电台既没有报纸可以将资料剪传编辑长久保存这种方便，亦都没有电视影音并全色彩缤纷的观感，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的。现在的人除了眼不能够看地道的开紧车的司机一定要专注之外，还有多少人要靠听收音机电台广播来获得资讯的呢？就算是搭紧车的乘客，一早就在看紧手上揸住的电脑屏幕图像来打发时间。还有哪一个是真真正正留心听电台的新闻呢？至于听音乐，现在的年轻人人手一部 MP3 或者其他咩音乐嘅播放器，佢哋听嘅硬塞俾佢哋嘅音乐㗎啦。 一家企业的倒闭归根到底原因不外两个，一就是产品质素不好，第二就是脱离市场需要。现在不少所谓电台节目主持人开咪之前好少甚至不做功课，顺口开河，终日滔滔言不及义，令人烦厌。有些所谓名嘴就滥用他的山咪的权力，同听众互动的时候有他讲冇人讲，声大夹恶，令人憎厌。以这样的服务品质怎样开拓市场呢？况且香港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市场正是数码广播的牌照，政府一发就是三个，再加上原先的传统电台，咁广告市场早就饱和㗎啦，点经得起你哋蜂拥而嚟狼吞虎噬咁去争食啦。数码电台境遇困难，俾特区政府、电台投资者同埋经营者一个深刻嘅教训，就係唔好以为高挂住呢个高科技嘅名义就可以呢赚到大钱，得到咁嘅金矿。广播政策有佢嘅市场規律㗎，唔尊重規律，滥发牌照，就只能够受到市场嘅惩罚啦。 呢条歪呢，第一呢就係我哋搵人呢特登读嘅，就係卢浩荣把声嚟嘅，唔係亚视嘅原声嘅，原来本来喺亚视呢有听众讲话应该女人读出嚟㗎喎。咁啊，另外一样嘢呢，呢条友不知所谓㗎啦，不即係佢当然有立场㗎，但亦都发现呢佢嗰种蠢法。佢竟然讲话报纸可以印到啲资料出嚟可以翻睇，原来电台听啲嘢呢唔可以翻睇嘅。第二样嘢，佢又唔知道数码广播嗰种科技呢，其实我哋都未做到，呢个系我哋下一个阶段嘅发展。 跨平台 我哋系可以传送影像同埋文字嘅、可以 download、喂，呢条友系乜都唔识嘅。不过当然我哋读佢出嚟就肯定呢我哋 DBC 听人就多过睇亚视嘅人。即我只不过话俾听呢，呢、這个世界就有啲咁荒谬嘅人。 即借住批评政府滥发牌照得呢个论点真係、 有一个呢就喺度侮辱緊自己嘅智慧嘅人，一个呢就係呢揞住个良心，思维素餐，坐喺度冇嘢好做就帮人做打手嘅啫。至于黄楚标先生即係我哋嗰个主席呢，本来就唔系属意去做主席嘅。本来呢大家都支持李国章做主席嘅。但李国章呢应承咗之后呢，搞到又要去行会批准之后呢，佢自己又话唔做啦。跟住呢就仲要呢走咗去九仓做董事。即係本来行会豁不合资格人士。嗱呢、這个黄楚标呢其中一样嘢呢就是、本人及部分股东。第一我唔知部分股东系几多个呢，又唔知系边个啦。愿意考虑以合理嘅条件出让，第一唔知道个条件咩叫合理啦。如果以佢哋咁样踩到间公司一个先都唔值嘅话呢，咁合理条件呢 就一蚊到啦，咁就係。 同埋合资格嗰度考起人。合资格又系咪要好似黄楚标咁嘅人先合资格呢？咁跟住就话我们尚未接获任何具体合购嘅建议，咁我既然人哋登咗呢个通告，我梗系要同律师商量。 即系你要提供个建议， 我哋当会尽快提供个建议嘅。但系最惊合资格人士嗰度咧，系要好似黄楚标咁嘅咧，我就真系以后我都唔会揾到，亦都揾唔到。亦黄楚标亦都曾经亲口对住我讲嘅，就话你知啦，大班我有任务，我唔会卖俾你嘅。咁点解而家个任务系咪取消咗咧？系咪回心转意咧？我又唔知道啦。嗱，仲有两分钟时间嘅，大家啲听众如果想打电话嚟咧，都冇时间啦，因为呢个选举条例啊，今日我哋噏过几条友咧，我哋要讲翻佢嗰啲对手。嗱，我都想讲嘅立法会选举咧，我今日睇咗一啲花边新闻咧，嗰班咁嘅垃圾会议员咧，嗰啲候选人咧走去煮嘢。喂大佬，我叫你執膠粒你真係煮嘢，而家我哋选厨师咩？仲有我唔讲个 大学仲好啊，我唔讲大学啲迎新团就去做件事。 我唔讲嗰个人个名 字， 不知所为。你搵阿蔡澜去帮你，跟住蔡澜出见记者就我唔会投佢哋票㗎。喂，唔该你啦，唔喺度扮鬼扮马啦。好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港岛区一共会选出7个议席，参选名单有14张，包括以民主党善仲佳为首的6人名单， 另外有许清安名单， 新民党叶刘淑仪为首的3人名单， 自由党刘建仪为首的3人名单， 卢永乐、 另外人民力量刘家雄为首的三人名单， 民建联钟树根为首的七人名单， 另有吴明春名单， 公民党陈家洛的二人名单， 工联会王国兴为首的五人名单， 民建联的曾玉成， 社民联的吴文远， 工党何秀兰为首的三人名单， 最后就是何家泰参选的名单。 新界西选区咧会选出九个议席，参选名单有15张，包括民建联梁志祥为首的6人名单， 另外有公民党郭家麒为首的2人名单， 民建联陈恒斌为首的7人名单， 民建联谭耀宗为首的4人名单， 工联会麦美娟为首的5人名单， 民主阵线的麦业成， 新民党田北辰为首的4人名单， 街工梁耀宗为首的2人名单， 民主党李永达为首的3人名单， 民主党陈树英为首的5人名单， 第三力量陈强为首的7人名单， 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的4人名单， 工党李卓人为首的2人名单， 何君尧的名单， 社民联的曾建成， 以及陈一华。 超级区议会即将会选出5个议席，参选的名单有7张，包括白允琴， 亦有民建联公民力量的刘江华， 民建联李慧琼为首的5人名单， 工联会陈婉娴为首的3人名单， 民主党陶谨申为首的3人名单， 民主党何俊仁为首的3人名单， 以及民协冯检基为首的2人名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